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开始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我是梁继昌。 早晨，早晨，我今天是有少少作病瘀。 星期一，一股清泉涌啊涌，一个傻佬笑啊笑。 其实是两个傻佬先啱。Monday, every day is a brand new day, 又话小羊羊拜人仔。在这里我要将我的 energy 送给我今日的女朋友仔瑞瑞前辈。 Yeah! 哇 三小时嘅节目由而家开始，欢迎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大家天啊，十点十六分，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嗱，喂，呢一排咧天气真系嗰啲热热冻冻吓，反反复复，晴晴阴阴 啊， 咁啊，比较容易咧，即系感亲嘅。咁大家都系保重身体， 小心啊， 约约约又排啲好快。如果又 我突然之间唔知做乜嘢，嗰啲背脊啊，同埋嗰啲膊头咁样咯，系好攰啊，骨痛系有少骨痛。 揾阿强哥同你揼骨啦，强哥练几下， 揼骨功啊呢个嘢，拖佢出去啦， 揼骨功。 点解啊？ 咪咯，系梗系揾阿取 Sir 啦， 系啊，揾扮人仔啦， 唔系揼骨就梗系揾扮人仔啦，大家摸下手仔嘅我就梗系揾阿取 Sir 啦，即系话俾人摸下个手仔先， 摸下手仔， 咁帮你把脉，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今日多云两阵嘅微雨，今日部分时间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啊，日间温暖，接近周末又话气温下降噶啦，咁啊未到五月咧，我相信天气都系上上落落嘅。 春天啊嘛， 系春天都系潮潮湿湿， 系啊， 冇错。啊，我想问三位拍档，数下啲人先吓， 系 中唔中意食鳗鱼？ 你见多咗几多位啊？ 我见到十个， 你后边一个啫嘛， 系啊，背后零， 日日都系喺， 日日都有喺度，系啊，我唔出声啫嘛， 系咪长头发？ 惯晒啦， 咪长头发， 佢有时自己开麦嘅， 系啊，你嗰啲想留到几长？我想问， 我想留到出年， 系啦，好啊， 中唔中意食鳗面噶？ 中意， 喂，鳗面有种魔力。 是我都觉得是尤其是宵夜。 啊，仲有坐飛機， 冇錯，坐飛機呢兩個地方真 係 非常好。 以前咧，對於我嚟講，因為有一段時間去做做到夜晚兩點鐘噶嘛，嗰陣時做呢個叫一夜情，係啦係啦。咁咧就翻到屋企咧，硬係心思思 兩點鐘啊，哇！ 係啊， 一夜情喎，係 啊， 一夜情做 嗰個節目幾一夜情， 幾開心啊！係啊，幾開心。 咁啊，翻到其實都 佢嘅年紀 OK 噶啦。 我咪就係講呢樣嘢，你嘅 點啊， 幾開心。 不過 諗起一嘢情就開心。 做咩咧？有啲心魔咧，係好想就算知道其實唔啱，即係唔好噶啦，唔健康，都係想兩點幾三點咧都拍一個杯麪，其實真係唔係幾健康啊。咁咧， 但你冇嘢可以取代佢噶噃。 系嘛？ 可能你食个三文治咁样，你硬系觉得嗰阵系 算啦。 系啊，饮个汤咁啊，你都觉得争啲嘅。但系佢又有淀粉质，佢又有嗰阵味，同埋就系啦，又有 填补到个， 又有啲汤，所以其实佢系啱啱好嘅。 我 填补到嗰阵空虚。 我而家食佢咧，系因为有阵时咧啱啱唔系太饿，又唔系太饱，同埋比较赶，咁我就会食佢。而家我偏少咗， 因为碗面又大粒， 系一碗就大粒， 同埋而家杯面个 size 其实佢缩咗水。 不过而家。 细咗啲嘅个面饼， 啊个面啊里面啊嘛， 不过而家有啲大号嗰啲杯面咧，我反而食唔晒，我都系食翻传统细嗰啲咁样。 所以你点会肥啊？ 系啊， 都唔系噶，夜晚食杯面系好易肥噶， 好易肥。 所以我咪就系话佢唔会肥咧，佢成日 咪 嗰阵，佢话佢自己咩嘛？ 而家夜晚唔食啦， 哦，而家 唔食。你试下校闹钟起身六个杯面食， 食唔再瞓， 知唔知啊？第二朝已经肿咗 啦。你唔肥，你唔肥嘅话，我 剪头发。 讲埋落去，讲埋落。 我就系想讲嗰个字。 剪头发都做乜嘢啊？ 咁我记得一个日本嘅发明，咁都几得意嘅。嗱，呢个发明佢好在咧就唔使电嘅，唔使任何动力嘅，因为咧佢系一个磅啦。因为有计时器，但个计时器连住一个磅，咁个磅咧就有一个圈圈咁啦，啱啱好就可以承载你个杯面嗰、那个、那个底部，成、个杯面摆咗喺个座嗰度咧，佢个重量会令佢下沉啦，啱啱三分钟咧就落到底啦，咁咧、就因为杯面咧据闻咧三分钟系最好食， 啱啱好嘅， 啱啱好嘛，咁我虽然觉得诶、都有啲攞嚟搞啦，系咪先？同埋我未必三分钟食嘅，有时候我中意浸耐啲啲，想淋啲，睇下嗰日想即系个面嘅淋硬程度系点样样啦，咁啊亦都讲翻。就是、三分钟，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其实不是一个 must 嚟噶？即系其实最初咧、那個， 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头先你讲啊咩三分钟嗰个咩淋硬程度系最好嘅话咧，系一个迷思嚟嘅。 系啊， 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嘅咧，讲紧话就算系唔系杯面啦，讲紧话就系录嗰啲即食面啊，佢都有咁样讲过嘅，就话点解要你等咧？系因为喺你等嘅期间嘅话，你会特别觉得即系等完之后，啊、你会特别觉得佢好食嘅， 系 一个等待嘅嗰种咁嘅感觉嚟。 其实呢一个 冇话吓，冇话系 一分 钟 都得嘅。 有啲人唔同，即係正如頭先阿 Michael 咁樣講嘅啫，淋硬嘅程度。有啲人係中意食淋嘅，因為我有個朋友係中意食淋嘅，所以其實可能佢會等成五分鐘或者係更耐嘅時間。所以其實冇嘅，唔係一定係。 你自己係點樣衡量㗎，阿 Brian？ 我又冇計時，即係總之我成日都係咁，我太肚餓咧，有時食杯麵咧，冇加鹽水，吸住佢。 诶，睇下得未先搞下佢，你睇下得未先搞佢，诶，好先得啦，食啦。所以其实我 系 冇计 时间嘅，冇错冇错，系啊，冇计嘅。 我都唔计啊。 有时你，我谂如果你肚饿得滞嘅话，你个面饼就咁咬， 连埋个盒添啊， 跟住自己饮啲热水捞翻佢喺口里边啊。的确系嘅，我而家有时就会咁样嘅。以前我就咁吸住佢啦，三分钟食啦。而家我有少少似阿 Brian 嘅，但我唔系心急，但我觉得咧系将佢 upside down 咧，即系撩下佢，等佢均匀啲咧，好似啲面嘅淋眼程度会均匀啲咯。系咁，我谂各自各精彩啦，中意点就点啦，三分钟啊，五分钟啊，吓，即系煮面都系噶。我以前咧中意咧一见嗰个面饼开始化开咧就食噶啦，我系要仲系硬硬地咁食嘅。但系而家咧反而觉得咧系。淋啲好食啲， 唔係好食啲啊！我由細到大都係中意食。 你中意淋面嘅？ 你有冇聽過啲人話要過冷河㗎？誒， 即 係啊！其實過冷河係好食 好 多㗎，係 啊，花功夫，但係咧係好好食。 嗯，如果你要講嘅話，我會覺得嘅就係再精緻啲咧，其實係每一個地方嘅即食面都係唔同嘅。你有冇發覺嘅就係韓國嘅即食面嗰個面身又會唔同啲嘅？係啦，同埋嘅就係你會發覺我見過有一次見到嘅就係喺呢個韓國方面咧，就算你有冇發覺佢哋真係好中意食。即食面噶，佢哋会觉得嘅就系一餐嚟噶。佢因为中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咧，就系有啲人咧系夸张到系点样咧？录咗个即食面之后，跟住即刻就将嗰啲面咧夹起佢，跟住咧就系摆落冰水嗰度。咁跟住咧就系会即刻会令到嗰个面身咧系会弹牙嘅。咁我试过啦，跟住咧你就再用佢哋俾你嘅嗰啲粉咧去捞咗佢，就变咗一个嘅就系拌面。但系其实咧系非常之好味嘅。原来咁样处理过之后咧，佢嗰啲面咧系好弹牙。 我又想食早餐啦。 系啊，好似你喺出边嗰度咧食啲拉面咁样噶，系咪？拉面都系噶，其实你都发觉嘅就系有时啲人会中意嘅就系会弹牙少少噶嘛。意大利面都系噶，有啲人就会食比较系淋啲嘅，但系有啲嘅就系啱啱好过骨，但系其实嗰个时间就真系要掌控咯。点解大家静晒？ 听佢哋讲咯，我脑里边识嘅好多图画咯。 面真系好多技巧，粉咧反而冇人研究， 系 河粉啊，通心粉 啊， 米粉咧完全就 冇咁多 搞掂就食。 其实头先你讲拌面咧，有一啲印尼嘅捞面咧。都是挺好吃的，即是我不知道那个什么粉来的，即是其实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粉，总知道什么牌子的什么粉是好吃，我只会这样记，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味来的。但印尼一只捞面都是挺好吃，但是偏向呢有汤我喜欢多一点、嗯。 但我想问呢，即是加这个调味料的方法呢、大家是用什么即係原嚟去加，係煮緊個面嘅時候個火未熄去加，定你畢咗碗面上嚟擺喺個碗度先再加落去再搞咧？ 我通常擺喺碗底，即係 碗底 碗底，然後將啲面擲上去，再淋啲湯。 我就係即係未熄火嘅時候，我就會加埋落去 個湯 煮多幾下，係啊， 係喎。嗱，我有個小秘訣，我覺得真係幾好嘅。我淥完之後咧，我會熄火焗一陣先。你哋會唔會焗㗎？ 會， 好好味嘅真 係。同埋人哋講緊個湯底嚇，你又講翻個面。 唔係啊，我諗起啊，同埋咧，我調味粉咧就喺焗嗰陣時放 落 去，係啊，焗出嚟嘅。最後食嘅時候咧，淋嗰個麻油。如果有麻油就 好香。 有人有咁樣講過，佢話其實應該係要點樣咧？唔應該擺落去同埋你個煲水一齊嘅，因為 溝氣咗。 系啦，溝氣咗之外嘅話，有時好可能嘅就係你落咗水多或者水少嘅話，會令到佢嘅就係淡咗或者濃咗。有一個方法嘅就係點樣咧？就係當你整好個面之後，跟住咧你就去搣咗個包粉啦，倒落去你嘅碗嗰度，用你淥面嗰啲水倒落去，係啦，跟住你慢慢喺嗰度調校完，你覺得 OK 嘅時候，其實應該先至將你嗰啲 面 咧再夾落去，先再加你嗰啲係啊， 都係方法。 係有人教嘅，因為我試過嘅就係我幫佢哋去做有某個即食一個牌子嘅即食面，佢哋就喺度讲紧话，就系点样先至系能够煮得佢最好食咧？跟住咧就一个日本嘅师傅，佢嚟咗香港，跟住佢话其实应该系要咁做嘅，但系有好多人都做错咗嘅就系佢会将嗰个粉咧汤粉咧倒埋落去，系啦。 所以有时整出系，唉，好淡咗， 冇错噶。你就 会 好淡嘅， 如果水多会淡 噶。水多嘛，佢话应该系咁样嘅。就算系嘅话，你喺外国嗰度，应该系话喺日本嘅咧，你食佢哋拉面，佢哋都系咁样噶。有时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哋会摆嗰啲猪骨汤咧。佢都系咁样摆到落个碗嗰度先，最后尾先至将嗰啲面夹落去嘅、 我都系摆喺碗度嘅，不过亦都听我以前有讲法，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如果啲面某啲人话啫，有啲垃圾嘅咧，咁就唔好用翻嗰个汤嘅水啦，咁啊落汤粉啦，夹啲面落去，再 嗲啲熱水落去，咁嗰啲熱水咧就理論上係乾淨啦，咁咯，咁大家自己中意咩方法，最緊要食得開心，你話係咪呢？10:26，今日有馬老師估估下學 古文， 今日講魚 啊。禮拜六愚人節，今日就講 哦嗰個魚啊嘛， yeah, 我以為 fish 啊，嗰個魚啊。 當然仲有12:00之後嘅淑女關注組，今日度一度，睇下今日反彈。 聽到好似話有人好有信心喎、啊，但係我睇個樣係嘛，我估 好似同上個禮拜差唔多，我就係。係 啊，我都覺得係。 不過未度過係唔知嘅。With somebody 10:29，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嘅阿李婆，你系咪对佢有少少冇乜信心咧？佢个大肚墩啊，即系 我不嬲都对佢冇信心噶啦，系啊，我几时对佢有信心啊？ 咁咪佢12:00啊， 佢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啫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五公民科内地考察首发团今朝出发， 大約200個中學生乘坐高鐵前往廣州和深圳兩日一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到高鐵送車，他說政府目標是今個學年有40,000個高中生前往內地考察，期望所有高中生都有機會去一次內地考察。陳國基送車之後在高鐵西九站會見傳媒，他說希望這一批中五學生前往內地可以了解國家每一方面的發展，同埋了解自己對哪一方面的工作有興趣，日後選科會容易一些，不會揀錯。陳國基又說學生完成考察之後不用交報告給政府，是否交報告給學校就由校方決定。教育局早前說參與考察團的師生可以獲教育局資助全額團費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等的開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报告宣布，政府会邀请委员会研究怎样优化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检讨机制，并且向政府作出建议。行政会议成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促请当局尽快完善机制，并且落实一年一检。他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多个行业每年都会调整薪金，质疑为什么最低工资水平要两年一检。对于有意见说最低工资水平太高会推高通胀或者造成涟漪效应，吴秋北认为属于无稽之谈，因为每次增加最低工资对企业额外增加的成本微乎其微，而且不少雇主都用高过最低工资的水平的时薪来请人。他又认为政府应该更积极改善劳工福利，例如立法会已经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法例，促请当局尽快实施新安排。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将会在今个月17号率团到北京访问五日，是回归以来首位在任香港主教访问北京。周守仁是应北京教区主教李山邀请，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北京教区秘书长殷雪斌强调，今次是两地教会的正常交流，形容教区之间的关系良好。他提到两地教会的管理制度和方式有不同，今次交流能够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对上一次有香港教区主教访问北京已经是1994年时任教区主教胡振中枢机，当时获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邀请访京，对比周守仁由北京教区邀请，中大崇基神学院副教授龚立仁认为，今次交流是2018年签署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延续，规格合适。南韩、美国和日本今日起一连两日在济州以南公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南韩国防部说，目的是提升韩美日联合应对北韩日益升级的潜射导弹等水下威胁的能力。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将会参与反潜联合演习，南韩和日本亦都派出多艘驱逐舰参与，三方将会提升共同探测、追踪、情报共用和击沉等的能力。另外，韩美日时隔7年重启联合搜救演习，熟练掌握海难救助、急救转移等的流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06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43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0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4，升3.6；阿里巴巴99.25，跌1.15；美团141.2，系跌咗2.3；恒生中国企业70.24，跌1.2；盈富基金20.6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20.4仙，跌2仙；中国海洋石油12.18，升5.2；友邦保险82.8，升1.5；快手58.15，跌2.3；比亚迪股份232.2，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06，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1，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49点，升108点。港金报183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84美元，卖出195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常宜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在果栏。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了，影响到丽桥去美孚车多，龙尾在南昌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输赢。 既是竞争对手又谈恋爱，究竟傅瑶老师怎么看呢？ 比如说周瑞跟洛嘉又是对手又是谈恋爱，我看到的就是并没有明文禁止说在竞争的领域就不能谈恋爱，但是这显然是给保存隐私带来很大的风险。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大家好，我是 Su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啊！呢几日咧天气咧都系落雨湿湿吓，讲同埋比较潮湿嘅呢个春天。咁我嗰日咧即系喺街上面咧见到一个即系街头小景咧，我都谂起以前细个嘅时候一啲嘅事情啦。唔知你细个时候有冇帮阿妈晾过衫咧？其实以前细个咧晾衫系几困难嘅。第一，你唔够高咧，你好难晾，因为佢晾喺一个窗口一个。一支支竹咧，而且有晾衫竹噶嘛，咁样篤出嚟。如果你太細個或者唔夠力咧，基本上你 handle 唔到嘅。我見到乜嘢咧？琴日見到喺街上面咧，有一個比較低層嘅住户啦，咁樣，同埋佢向馬路一啲好繁盛嘅馬路，就晾咗好多啲衫。當然都有啲係叫白恤衫啊等等啲淺色嘅衫。當時我就心諗啊，其實咧。我哋而家作為城市人咧，咁樣晾衫，第一，如果呢幾日咁嘅天氣咧，講真咧，濕完又乾，乾完又濕咧，嗰件衫都唔知算係乾淨定污糟， 同埋係會臭噶，係 啊， 臭味，係 咪？ 晾 完兩個鐘揼濕，再又曬翻乾， 唔會咯，係啦，呢個時候唔會。 同埋我又諗，就算好天咧，其實嗱呢個我咁諗啫，對住咁繁盛嘅馬路咧， 好多塵， 其實係啦，即係嗱，如果你要好嚴格咁去睇，嗰件衫算係乾淨定污糟，但係又冇辦法，好多人都係日日就係做緊呢一樣嘢，係咪？咁啊，咁所以我睇到网上咧，佢话啊，其实咧有啲方法嘅，即系如果你啲咁嘅天气落极都唔干咧，咁啊可以提议下，咁啊睇下你觉得有冇用啦。第一，佢话拎翻室内，因为出面落雨啊嘛，好似阿于华斋臭嘅，焗完雨，焗完雨之后咧未再洗噶啦，其实 梗系 唔能够再讲，唔好晒干都臭啦，系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唔可以落室外嘅。咁啊室内点咧？佢话室内咧就开风扇，或者开空调，或者开抽湿机，佢三样开晒咧。就搞掂噶啦，一定會抽乾佢噶啦。咁，我又冇試過。 你唔記得咗咩？家居明有教過我哋一個方法，係真係 work 噶，唔係 包住佢啊。 係啊，就係譬如可能你有一個架啦，跟住你上面嗰度就全部晾曬你自己啲衫啦。但係就要喺嗰個架上面嘅話咧，就用一啲嘅大毛巾，大毛巾將佢咧就係冚住佢，正整到好似一個真一個 帳 篷咁樣。跟住你個抽濕機就擺喺下邊，咁樣咧跟住佢就抽，佢就會乾噶啦。 快好多。 練埋。嘅就係你嗰條筋咧都會 乾 埋，乾埋嘢，都會 條筋咧。 Sorry， 毛巾啊， 巾條毛巾，你都會乾埋嘅。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幾好啊，我試過喎 ，work 喎，得啊，得啊。但係當然你都係要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就比起嘅，如果我哋淨係咁樣擺喺個室內裡面咁樣晾嘅話，爭好遠咯。 起碼乾透啊， 又未必透，未透，未透，但係佢就佢乾得快啲， 係個暖爐喺。底下咯， 嚇 滴水危 險 啊， 梗係會啦，唔得， 但 係呢個 麻煩 咧， 譬如好似今個禮拜又陰天啦，上個禮拜又陰天，即係兩個禮拜都唔係好天，即係好難你屋企儲住兩個禮拜啲衫。 我真係要去洗衣店咯， 係咯，唯有係 啊，要去洗衣店，又或者就係嗰啲自助洗衣店，我覺得幾好玩㗎。係 啊，好型嘅自助， 同埋好外國㗎，你冇發覺啦？如果你係 New York，冇錯，嗰日就係咁樣。就比較晏少少，可能講緊嘅九點幾十點零鐘到啦。咁跟住咧就去嗰啲洗衣店嘅話，冇咁多人啦。咁跟住咧，你就係洗緊嘅時候嘅話，你咪就係附近嗰度咧，喺嗰啲即係便利店嗰度買杯嘢飲下，喺嗰條街嗰度冇乜人嘅街 咁 啊，係啊， 望下街， 行下。 你嘅男主角會出現咧。 所以諗下以前咧，阿媽咧成家人四五個咧，佢真係要晾咁多衫，又。其实以前都会落雨嘅啫嘛，佢唔知点样面对嘅，即系以前可以一家人都系一个家庭主妇去处理啲衫，洗完之后，终于以前洗咧未必有洗衣机啊，所以以前嗰啲妈妈好叻啊吓，仲要搵手洗。阿 Brian 可能未见过咯， 我就都有嘅，即系譬如有时见到喺去啲公园行嘅时候，哦好多衫摆咗个公园度，系咪有啲好中意攞去公园 球场啊嘛，球场啲铁栏 啊，棉胎 系 啊， 棉胎啊， 隔篱又 晒完又反下，有个阿婆婆攞住嚟拍下拍， 系啊， 个感觉就 系咁。咁佢哋又冇所謂，好。如果你咁樣講，佢哋冇所謂㗎。隔離嘅話又晾緊條臘腸嘅，真係乜嘢？ 仲 有 仲有果皮， 係咪先？咪又係咁樣，冇所謂啦。 有個記得係叫咩啊？曬谷牛啊，有冇聽過啊？ 有， 係咯， 曬啲米， 米啊，又攤出嚟曬。 係啊， 只要你曬到嘅都攞出嚟曬啦。 冇錯， 曬 命， 曬命 咧，要換呢個。 但係你曬咩都好咧，你都係唔可以就咁擺到嘅。頭先你講曬嗰啲叫金皮啦，或者叫果皮咧，我又係試過天馬貪得意啊，又係曬果皮咧。但係咧，明明今朝好天咧，一到晏晝，喂濕曬喎，上睇又唔要得，又唔要得啦， 係咪？抌曬啦喎， 抌曬啦，因為 唔得噶啦，即系嗰啲鱼已经沾湿晒，同埋好似以为咧会臭噶啦，系嘛咁咯，即系每一样嘢要好多心机，系 要揾一届帮住， 冇错。 我听过有个朋友分享，佢话佢屋企唔知妈咪啊晒被啊，唔知晒衫啊，有人抌啲狗屎落佢啲衫度， 要惨啊！ 但系我想问佢边度晒啊？ 即係啲屋企樓下嗰啲地方咧， 咁、哦、 即係曬喺公眾嘅地方。 哦，咁就控制唔到啦。 又好似頭先阿 Michael 大佬咁樣，佢又冇揾個人留喺度看住啊咁樣。佢、搞咗咁辛苦曬，然之後要再洗過。 咁好衰咯！我 你看住嗰度照潑落嚟。 因為你曬喺嗰啲地方係咩？喺可能公園好多小朋友噶嘛，啲、小朋友即係貪玩啊咁樣又整污糟咁。 哦，但係你擺低嗰啲地方咧，真係預咗咩人行過都會有可能發生噶啦。係咁、都係無奈的边个想啊？你话系咪先？ 香港地少人多， 冇地方晒衫。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早晨，早晨，10:45，风骚爆人。 常夏日。网上情，真正的自律是对自己负责。自律的人可以将时间、精力节省下来，打在有需要的地方。长期下来会养成好的习惯，每次都进步少少，不知不觉就有很大的进步。见到一些女仔成日说要减肥啊 ,keep fit 啊。就算在这个健身会开了张卡之后，但是成日都不去。每日吃少少嘢啫，就话哎呀又肥啦，磅下重嘅时候就哎呀弊啦又重咗啦。每一日喺食多食少呢一件事上面消耗大量嘅精力，日子过得毫无品质。仲有好多成年人对细路仔要求好多，但自己咧就完全唔自律。好似一对夫妇，两个人叫啲细路仔唔好成日打机啊。但是自己呢就成日揸住个手提电话喺度打机啊，睇网上嘅资讯啊。结果虽然佢哋成日陪住小朋友做功课，但係小朋友嘅学业成绩就一个学期差过一个学期。另外见过一个成日飲酒家暴嘅案例，有个男人每次飲完酒就会对老婆拳打脚踢。到佢酒醒之后呢就会好后悔，痛哭流涕，甚至呢跪喺老婆面前话我会改㗎啦，会改㗎啦。但是就一次一次固态复萌。其实在家庭、成长、自我管理的人生里面，人内心最要面对的监督人就是自己。好像减肥的人需要克制食量，玩手机的这对夫妻就应该减少点玩手机。饮酒的男人就应该减少点饮酒，因为饮了酒他的性格就会大变。只是刚才所讲的人心里面究竟明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呢？我相信他是知道问题所在的，但是意志力败给自己的欲望，他们控制不到自己，所以一次又一次说我会改的了，而始终都没有改。对这些人来讲，每次放纵自己就是他们要改过自身的起点。他们觉得哎呀，强迫自己就很辛苦，于是就会自己安慰自己说不紧要啦，喝酒喝两啖啫，饮两杯啫，净系今晚啫，不停咁揾藉口等自己做自己唔应该做嘅事。唔知道佢有冇谂过喺本质上放纵自己同慢性自杀有咩分别？虽然饮酒未必会令你即刻致命，但系如果生活不自律，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损害到你生命嘅质量。每一个人由出世嗰日开始就系独立嘅个体。我哋喺尘世之中唯一嘅责任人就系自己啦。我哋冇办法决定喺边个家庭出生，但我哋可以决定自己变成点样嘅人。唔好睇到人哋表面上好风光、好 fit， 就好似怨天尤人，觉得唔公平。可能喺你睇唔到嘅时候，人哋默默咁做咗好多嘢，付出咗好多努力。喺人生嘅成长过程之中，要排除世界嘅干扰。掉走一啲冇用嘅信息，放弃某一啲睇上嚟好靓嘅东西，需要我哋用好大嘅自律噶。德国有个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要嘛庸俗，要嘛孤独。好多时候，我哋嘅努力、我哋嘅自律，都发生喺人哋睇唔到嘅地方，甚至好多时你做咗好多嘢系冇人知道。但系。做咗呢啲事情之后，你嘅自律系会有回报，生活一定会回馈俾你一啲慷慨嘅礼物嘅，可能系你嘅健康，可能系你嘅事业，可能系你嘅人生。由今日开始，为自己嘅一切负责好吗？ 人健壮讲质素，唔系靠啤酒肚，晨运下不分老嫩爱早操。晨运有好早到，齐练舞讲招数， 同道气氛好，都兼一起舞。在这挤逼小岛，一千尺漫长路，做到猛，辛苦奔波确系粗。在每一天朝早，跑发五十零步，留下汗，满是就从内心数。蝴蝶脚，霹雳舞，随便你编一套，神韵下花色多多够风骚。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梗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 呢篇文章咧都系提醒自己嘅，因为人咧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嘅。我相信尤其是咧，当过咗某一个年纪咧，即系做啲乜嘢或者唔做啲乜嘢咧，可能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咧系有一定嘅影响啦。 系啊， 所以啊，我相信马老师而家好明白噶啦，每日就行下，食啲嘢清淡啲啊。 你最近点啊？你最近 减 下 量啊？ 喂，我觉得我呢个星期又好咗，感觉即系好清新啊。因为咧，阿懒咧有一日咧好恶咁对我啊。必须有两份水果，唔好食咁多肉啊！系啊，唔好食 一日两份水果， 系嘛？系有两份水果啊！咁佢叫我朝头早，譬如话呢个时间食一只蕉啦，咁夜晚又食一个生果，咁佢话多啲菜， 咁咪两份咯。 系啊， 即系将佢融入喺你日常嘅生活里面，系啦，又唔好话专登，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就要食一只蕉，或者我食一，系我都觉得咁样系唔能够持之以恒嘅。 系啊，即系我 觉 得几舒服咁样，好正。 你食开唔食有一日咧，你会唔舒服噶会？ 系啊，攞攞乱 嘢，食之为嘅先， 食习惯即系你系啊，变成一个习惯，你一日冇做到，你就会唔舒服咯。 但本身你中唔中意食生果噶？其实 好中意。 咁点解要好似而家变成一个 懒又懒买又懒买啊？嗱我 吓 系啊， 生果喎、 啊，都系啊，明 都懒买。 懒啊！ 点解 你买啲可以一次过摆好耐，又可以好大量嘅。 系啦，即系蕉就唔好啦，系啦，蕉就买两条好啦。 我十蚊四条咯，我终于隔到最平十蚊四条蕉。 都话其实基本上成梳蕉，你有时你系可以将 佢搣咗佢啊 嘛。 我系咁啊，我嗰日去超级市场，咦，可以搞喎， 可以搣 噶。装周围冇人咁，我就 唔系啊，唔使装周围冇人噶。 我知， 你 系 咪做惯衰嘢啊？乜嘢你都系。要装下睇有冇人睇住我先咁样嘅， 就算做正经嘅都要望下先。 系啊，你名正言顺可以有七只蕉里面嘅话搣。搣咁三隻噶嘛？ 咩啊？搣蕉啫嘛？咩啊？ 唔係真係可以咁噶？你冇見到有啲人會係咁樣咩？剩翻一隻，剩翻兩隻咁，因為太多嘛。 但我去開嗰間咧，佢就好多不同數量嘅，可能佢都係 佢寫埋幾多 錢啊嘛。翻唔同嘅需要啦，因為有啲人要買大梳啲，屋企人多。咁我見到你咪揀自己嘅數量咯。譬如有啲梳可能有五隻，有啲得兩三隻，咁你買啲少啲嘅咯。 係啊，四條。哇！嗰日我仲諗住去掃貨啦，一下懶介紹一隻嗰只。 飲品咧，聽講就係話呢個減呢、這個膽固醇。 膽固醇，嗯， 哇，大平買啊！我諗住尋晚去買啦，啊，得翻兩排嘅死，慳咗好多錢啊！ 嚇、 啊啊，好，身體健康好緊要。好啦，翻嚟十一點鐘之後，我哋又估估下學古文，今日一個字叫做 愚， 不可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逢数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早晨早晨。我觉得好乖啊，今日 系啊 ，OK 啊，跟住我谂住走啦。 系啊，走得噶啦。 讲声早晨先，拜拜拜。 拜拜马老师， 拜拜马老师。 Hi and bye， 系啊 ，Hi and bye。 好 ，OK OK OK。 系啊， 你自己想。 我梗系想留喺度教书啦，因为你哋太愚昧，所以我要教好你 哋。哦，好啊， 啊今日就讲、 啊，你都好愚昧啊，教啲咁愚昧嘅学生。 系啊， 而家最愚昧系你自己啊， 冇错啊，唔紧要啊，嗱，你咁巴闭啊。星期六就 系 愚人节啦、 啊， 我今日就讲个愚字，愚、字点解？ 蠢、 啊， 蠢， 嗯，仲有 叻， 你咁，你咁解，你咁解。 唔系你咁解， 唔系即系代表。 佢系话你啊， 我梗系知你啦， 指住你啊， 你个嘴刁锐、哎。 我咪叫嘴刁锐啊， 细路长啊。 你唔记得咗我？哇，你搞咗我四年啦、哎，你仲唔知我叫咩名啊？你仲唔 系 鱼？ 马老师你啊，真系有啲过分， 又 跌咗啲啦。细路长， 嗱鱼咧本身嘅解释咧就系讲个人嘅性格好孤僻啊， 系咩？ 唔识人情世故。 哦，孤僻啊，解 系啊，系啊，系啊。点解咧？就系个鱼字上。上面咧就是番禺个鱼， 系 咪？ 系啊，冇错。 嗰个鱼又点解咧？ 番禺 有意思嘅、哦，即系加个心变咗，头先你话蠢啊、成啊咁样， 即系咧成日将啲嘢摆心嘅。所以好孤僻，即系佢唔同讲 鱼啊，就咁个鱼 系咯，下边个心啊嘛， 系啊， 即系番禺个鱼啊， 个鱼 点 解 啊？番禺个鱼 我咪就系将啲嘢摆喺心下边个心添， 唔系唔系唔系 唔系， 你连佢讲咩你都唔明，佢讲紧嗰个字拆开咗个字，但单系上边嗰一半点解啊？唔系加埋两个点解啊？ 嗰、 啊 那个鱼刺单，刺单的心， 你啊，我张张同学， 唔系我话个番禺个鱼 衰啊， 刺单的心， 我睇唔到， 老师，好衰啊，想挑拨我。我同小张张 嘅细路出， 我冇所谓，你话我 冇 所 谓 嘅，因为我真系远 啊。我都冇 所 谓， 你觉得佢系咪玩小张张同学？ 冇所谓， 紧 的心 接佢， 系啊，同埋我又觉得张张同学受得起呢个字， 系啊， 冇所 谓 嘅， 唔紧要 嘅。OK， 个鱼咧，即系番禺嘅鱼咧，原本系即系山嘅角落。日落嘅地方，咁咧嗰啲路咧就唔系好通达啊，即系嗰啲去嗰啲山 路， 个 崎 岖啦，崎岖啦。咁如果加埋个心字咧，引申就系话啊呢条路唔通唔到啊，即系好似个人诶你 心 里 面嘅路 谂唔通系啊， 明唔明啊？ 明啊， 系啦，好似头先你好中意咁讲啦， 咩 鱼咧亦都系。无也、昧也、蠢也、钝也、滞也、固也， 通常都系咁样噶嘛，愚昧 啊、 愚蠢啊嗰啲啊嘛。 但系大智嘅人都系若愚噶。 冇错啦，大智若愚，点解咧？ 即系好聪明，但系望落去好蠢。 聪明嘅人即系要锋芒不露，即系唔可以露出嚟嘅，就要 收翻埋去，唔好露啲咩啊！ 我覺得佢就係話智慧去到即係最極端嘅時候嘅話，其實都好似同一個蠢嘅人一樣，佢有好多嘢嘅話，係啊都唔講啦，就收斂一啲啦。 你哋三個其實講到啱啦，其實咧大智若愚咧，老師一直都喺度示範緊呢個 term。 哦，馬老師真係扮蠢嘅，你扮嘅，佢係大嘅時候都係掛羊頭賣馬肉啦。唔係啊，唔係啊。佢系大愚若智啊， 大愚若智， 仲有识啲咩愚字嘅成语啊？我一阵间 愚不可及， 愚公移山， 系啊，愚公移山啊。 愚公移山呢个经典啦、 啊。 但系咧，愚公咧唔系话佢蠢公喎、 啊， 呢、這个 系啊，系佢有坚毅嘅意志。 冇错啦，你知唔知佢几多岁移山啊？ 九啊 几 系啊， 系啦、 嗯。你佢真系傻傻地啊，因为 唔系啊？点解啫？点解觉得佢傻傻地啊？九啊岁嘅话都可以做噶。 咁点解你七十岁嗰阵时你唔搞，六十岁唔搞？ 因为嗰阵时候仲未觉得个，但系嗰个山度遮住。 系啊，因为佢六十岁嘅时候行几远路，佢都觉得冇所谓。 佢可以行好远啊嘛。 啊但到九十岁，佢 又 想shortcut 啊，佢而家想九十岁 shortcut 啊。 系啊，唔得啊。 哦 ，OK 啦，佢睇嘅嘢已经唔同啦嘛， 冇错啦，系啦，我先讲愚公移山先啦，佢、真系见到哇呢啲山好阻定啊，咁 啊 谂计仔啦，咁、 啊、 就叫啲孙一齐帮佢手， 掘个窿， 凿开个山，啲人屋企人又话啦，咁凿咗啲沙石点啊？点啊？ 掉落海， 我拱住你啦。 是不是掉落海啊？ 整个人工沙滩。 阿老师，阿老师， 你老师饮唔住啊？老师好气结 啊！老师气结啊！ 麦克风啊！ 系啊， 佢要做少少嘢， 佢想喐手啦。 系啊， 老师， 佢想教训一细路长啊。 系嗱，愚公移山咧，佢将啲沙石咧，即系啲人又喺度，即系嗰啲 啊，张三李四， 就 嗰 啲石去边啊？佢话就倒咗落去个。渤海嗰度，系、啦， 整个人工岛，咁咪得咯。 而家啲人都系咁啦，填海都系咁啫嘛。 系啊，咁、 哦、原来而家啲人学阿愚公嘅。 系啊，咁啲人就笑佢啦。哇，你九啊岁啦，你一两脚一伸咁点啊？ 嗯， 你知唔知阿愚公点答佢？ 仲有一代一代嘅人可以继续做 仔啊！ 仔 啊！仔 啊！ 仔 啊！仔有佢嘅仔，我个仔嘅仔嘅仔有佢嘅仔， 系啊， 个仔都个山冇晒就得啦。 冇错， 马老师啱唔啱啊？ 啱。 个古仔系咁讲噶嘛，仲有好多好多代嘅人可以继续做。 咁有冇听过愚孝啊？ 有。 有冇听过愚孝嘅故事啊？ 愚孝嘅故事？ 咁啊冇啊！我成日知愚孝，即系话孝顺得好愚咋？ 系啊，即系好蠢啊！即系 乜都听晒父母讲。 冇错啦，有一个例子几好啊！阿孔子有个弟子啊，叫曾参啊，有冇听过曾参杀人啊？ 有。 咁呢个曾参咧，又系。阿孔子好嬲佢，佢甚至咧真系唔想认佢做佢嘅， 佢做咗乜嘢啊？嬲佢咩？ 杀人咯， 就系杀人。 唔系呢个系另一个故事，佢讲佢愚孝啊。 哦， 佢爸爸咧，阿曾参咧，个爸咧， 即系曾 曾爸， 曾曾阿妈， 曾曾 有错， 曾曾做咗咩？ 冇错， 系啊，你做咩拗头啫？系啊，曾曾啫嘛， 系啊。 系 啱啊， 唔系叫 uncle 咩？ 系啦，咁佢就觉得阿曾参好蠢啊， 即系曾父觉得佢好蠢。 系啦，系啦，咁啊，你知唔知佢点样对付佢？ 唔知， 坑佢个头， 真系坑佢啊！ 咁惨啊， 系啊， 打佢头， 已经蠢啦， 佢唔系 坑 佢 个 头，佢 有时负面得正噶，可能会 系会噶咩？ 会噶， 坑翻精啊， 系啊，打佢啊！嗱，呢啲大家千祈唔好学啊，睇翻嘅嘢系啦，咁啊打到阿曾参咧。弹弹腰啊！你知唔知曾参点做啊？ 咬佢， 唔系 咬佢阿爸。 喂，呢啲不孝， 多谢佢爸爸。 咁就唔系愚孝咯。 系咪啊？要愚孝啊！ 我知，叫阿 uncle 曾嘅话，求你再打我， 求你日日都打我， 日日都打， 大力啲打我， 咁就系个愚孝咯。 嗱，意思一样，但系佢唔系做呢啲嘢。即系佢想话俾个爸爸听啊，话俾个爹哋听。 你点打我？ 你打我啊！我唔辛苦嘅。于是佢做咗一样嘢，你估佢做咩啦？ 曾参啊，做咗一样嘢， 自己又打自己。 即系唔系？佢想话俾阿爹哋听，你打我咧。 佢送碌棍俾阿爸，阿爸 唔系 阿爸打出佢都喺度笑， 系咪啊？ 你打我！ 哎呀，好开心！ 你打我手嚟，好痛啊！好开心啊！ 你伸个手嚟， 哎呀，好开心啊！马老师打得好开心啊！ 呢个就 系 啲鱼。 系咪 唔系佢翻入房啊？喺度弹琴唱歌啊？ 吓点解啊？ 佢即系 庆祝爸爸打我咯， 唔系即系想系啊，即系想话俾爹哋听， 我开心 系啊，唔紧要噶，我 系啊， 我做得 唔系愚孝，咁咪傻仔？ 愚孝嘅意思就 系都 系 傻仔， 系啦。于是咧，孔子知道咧，就觉得呢个 孺子不可教 嘅，就系太差啦，明唔明啊？ 佢都觉得佢爸太差系嘛？成日打仔系嘛 ？Both 系， 你伸只手嚟。 其实如果咁讲法，我觉得孔子都有啲唔啱。 孔子， 你作为万世师阿 Johnny， Johnny 其實如果係咁講嘅話，應該同阿 Uncle 鍾傾下偈啊嘛。你唔應該嬲個老嬲啊真心啊嘛。 唔係你嗰陣時可能唔興見家長， 冇家教會啊嗰陣時。 係啊，冇家長啊。你就算你唔見阿 Uncle 鍾都好嘅話，你都唔應該嬲你個弟子啊。 係啊，唔關佢事啊。 佢唔知啊嘛。 覺得咧， 阿真心太愚下。 咁你咪應該教好佢咯。 係。 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唔會殺人啦。 係啊，佢就因為 所以佢都有責任。 唔係佢屈埋屈埋啊，阿爸又打佢。佢老師又鬧佢，幾慘啊！ 係咪先？ 呢啲係雙重社會嘅 社會錯。係啊，真心其實係好人嚟㗎，佢蠢啫嘛。 阿真心係咪英文 Sam 曾啊 ？Sam 曾 係咪 Sam 曾 ？Samuel，Samuel 曾 ，Samuel 曾嘛，即係慘啊！我覺得 Samuel 曾 係啦， 咁就係咁啦。即系呢个故事系完咗啦， 余校 余校嘅故事系关于 Samuel 嘅， 啊 Samuel 咋，好余字你仲识得咩成语啊词语咧？ 愚人节， 蠢钝如猪，但系嗰唔系嗰个愚， 蠢钝儿， 唔系嗱，而仲有咧。嗱，愚人節咧，其實啲西方嘅節日嚟嘅， 係 啦， 個 愚節咧，因為咧，其實喺中國人嚟講咧，傳統佢哋覺得呢一種都係一種智慧嚟嘅， 即係有愚人節係智慧啊？ 唔係，個愚本身都係一種 大智若愚啊嘛， 係啦，即係意思就話咧，係啊，唔好太露鋒芒、懶醒咁樣咧。咁有一個人咧，又係佢成日咧覺得自己好 叻， 佢好叻，但係佢扮蠢。 专登扮蠢啊！ 专登扮蠢， 佢叫咩名啊？ 马老师，头先你讲噶嘛？你话你日日都系上演紧大字， 你上得咁快啊？佢答得咁快嘅， 马老师 嗱，我知你叻，你真系大智若愚，你明唔明？你就算想讲马老师，你都唔好讲，你讲，你讲晒 同 你讲， 马老师 唔系马老师， 马老师系大愚若智啫， 系啦，咁样，诶，好耐冇做句咯，你做一句啊？ 哎呀， 大家一齐做句，边个先？ 啊，愚人节咩 ？April Fool 啊嘛， 唔系愚， 冇啦，谂到呢个就 有个愚字啊嘛，有个 April Fool，I want to go to swimming pool， 即系就系夏天啊，想游水啊，买个之后 呢个好，呢个 都冇个愚字， 系 ，Fool 咪就系愚咯， 我有老师， 老长， 大智若愚，老师我柯树树，得唔得？ 好，你话啦，你话啦，睇你都系蠢钝儿咁样。我啦，嚟啦。 愚公愚山，不如我哋唔好生啊！做乜嘢？ 愚公愚山，我哋可唔可以唔翻？ 可以可以。 清明节假啦，老师，同埋复活节啊，今日上堂。 下个礼拜咧，我讲长生不老。 哦， 系啊，因为 讲埋呢个长生药啊。 即系类似咧，中国古代咧。 得唔得嫦娥啊？ 唔讲，我讲啊秦始皇。 秦始皇系啊，佢系 长生不老药啊，第一个系啊。 我都想要啊， 点解啊？ 我想以后同马老师上佢嘅堂， 继续上一世， 上一世 系。 你冇前途啊！ 马老师上唔得场。 上完之后嘅话咧，仲有你个仔都要上， 都要上。 其实咧， 我个仔嘅仔都要上，我个仔个仔嘅仔都要上。 佢头先讲到好用力。 马老师唔喺度，佢咧都系我个仔上佢个仔嘅堂。 黄黄忠 呢个咪叫系咪叫女斗女 啊？ 好啦，继续下节目，下半之后翻嚟讲下电影电视。 微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似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 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老师话留堂啊，老师系咪留堂啊？系啊， 明明已经放咗学啦， 明明我走咗走出操场，操场又走翻入嚟， 佢又一佢自己校巴， 落车，你同我落车。 因为咧，原来咧，呢、這个 小羊羊， 小羊羊同学咧，佢原来有少少墨水喺个肚度。 咩啊？佢有噶，佢有噶。 我 so call 都叫我上咗马老师都四十几日噶啦，六十几日噶啦。 so call 啊，你啊，佢 so callie 啊喺度。 so callie 啊， 我想讲一个系一个我觉得几有意思嘅一个 故事 曲。系咁，佢咧嗰几句咧就系话言的是你。如的是我，争什么？ 嗯、 即系你叻晒啦， 最抢我啦， 最抢我啊！争咩咁样？ 通常喺职场上面都系我嚟抒发自己嗰啲排解不忧，就 系 用呢啲。 但系呢句说话系咪有少少发负气噶？ 其实有少少嘅，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俾自己落台阶咯。佢叻晒咯，得咯，佢做晒咯，我唔使做咯，耶唔做咁样。 我觉得系啊，小羊羊发舌紧 系啊，争什么？马老师教晒啦，我唔使啦，担咩啦？ 诶，俾晒佢啦，俾晒佢啦，俾晒佢 啦，啦，料啦， 叻 啦， 最叻你 吓。呢个咧系元代关汉卿嘅四块玉闲适，我觉得几好嘅。佢头一句有几句我分享俾大家：适而行，安心坐；喝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沙因我。咁啊，解释一下。 哇！马老师，我是你学生嚟嘅啫，系咪呢个波加分俾你？我要讲咩咧？我唔教咧，我都唔可以咁直接嘅。言的是马老师，语的是小羊羊，争什么咧？马老师， 你嚟啦嚟啦！ 喂，佢真系几有智慧喎！ 唔系佢就射翻个波俾你， 射翻俾你，但系射得好靓。 系啊，冇错， 入咗啦。 系啊， 咁交俾你啦。 系佢呢个咧，其实咧系反映翻嗰个年代，其实咧社会又唔系好安稳啦，于是咧佢就写咗一种。意境嚟嘅就係話你得閒嘅時候，你去飲下水啊，行下山啊，睇下風景啊，就 冇搞咁多嘢，係 啦，冇搞咁多嘢啦， 放低啲嘢。 總之你要威嘅，你威曬 啦， 係啦， 爭乜嘢啊？ 最蠢最渣噶啦，爭乜鬼嘢啊？咁樣嘅老師頭先提翻咧，我覺得幾有意思。兩位點睇啊？小張張同啊小羊羊。唔系喎， 你望住 细路 长讲小羊， 佢望住你嗌小羊羊喎，哎呀，真系好唔开心啊！老师嗌错名， 冇啊， 系啊， 唔系，我觉得佢系咯，即系做人其实就系咁样咯，系咪啊？同人哋争乜鬼啊？ 系 你就系你噶啦，唔系你嘅始终系人哋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高嘅境界嚟嘅，系啊，我好喜欢呢个字，言的是你。语的是我， 呢个就系大智若愚啦，系嘛，即系都系叫延伸一种，即系唔出声，好啦，俾个你 态度， 态度， 你去威晒啦，小羊羊你咁巴闭，你以后你自己讲， 好啦，咁我上校巴噶啦，我上车噶啦， 我攞嘢出嚟食噶咯，系 啊，你留低个书包， 放假做乜好？ 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 我系梁继章，听住我嘅网上情，就好似同你嘅心灵洗涤一下，回复清澈宁静。听我做节目，等于去咗一次温泉哟。 危喺客家婆，好多你谂唔到嘅嘢，我都会用客家话同你介绍。听我做节目，等于去咗一次客家旅行。 我系马小强，我系一个浪漫嘅女人。听我做节目，就等于去咗一次浪漫嘅旅行。 日日听《风骚快活人》，直情好过去旅行。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话，他们收到两宗来自内地的院舍护理员外劳工资被克扣的求助个案，认为现有机制是认为现有巡查机构调查力度不足， 以致出现违法个案。如果调查机制不改善，当输入劳工数量越大，出现相关情况的机会就会越高。郭伟强说，相关个案向工联会表示，在内地出发到香港之前，已经要向内地中介缴交过万元的劳务费，去到本港翻工之后，每个月大约14000元的人工会被扣起3000多至5000多元，而相关院舍会协助内地中介追收这一批的款项。他两日前已经带同个案向劳福局、劳工处和社署代表投诉。安老服务协会执委李辉说，如果确有此事，会鼓励受害人举报，如果院舍被证实违反规定，将会失去输入外劳的名额。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将会利用青年发展委员会等的平台，推进香港青年前往内地不同城市交流实习，深入了解和认识国家发展，进而增进他们的个人身份认同，培养民族自豪感。民青局都将会在全港18区成立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和地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俾年轻人投入所在社区的建设，并且有机会表达意见。麦美娟接受中新社专访的时候强调，特区政府一向关注青年发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名称中特别加入青年两个字，足以证明青年工作的重要性。他又说，最近几年特区政府在提升和营造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氛围、增强市民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颇有成效。为了响应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消防署今个月15号将会在将军澳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开放日，俾市民加深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认识。开放日亦都会介绍消防署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消防和救护车辆巡游、灭火和救援示范、训练设施展览、头口的体验区和消防工作犬示范等。当日参观时间由上午8:45到下午4:00，市民需要凭票入场，有兴趣的市民可以由今日至后日透过消防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申请二维码入场券，每个人最多申请4张，电脑抽签结果将会在今个月10号或者之前经应用程式通知中签者。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声称，已经掌控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行政大楼，在法律意义上占领这一座城市，但是乌克兰军方就强调巴克穆特仍然受到乌军掌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网站说，敌人并没有停止对巴克穆特的进攻，但是乌克兰战士英勇地守住这座城市，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雅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津就在个人社交频道表示，在法律意义上来讲，巴克穆特已经被占领，敌军目前集中在西部地区。在贴文附带的影片显示，普里戈津手持一面俄罗斯国旗，上面印有亲俄军事博主塔塔尔斯基的名字。塔塔尔斯基星期日晚在圣彼得堡一间咖啡店的炸弹爆炸中丧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今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26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5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2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4，升3.6；恒生中国企业69.84，跌5.2；阿里巴巴98.65，跌1.75；美团141.1，跌2.4；盈富基金20.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18.8，跌3.6；中国海洋石油12.06，升4毫；友邦保险82.5，跌1.5；比亚迪股份231.4，升0.6；百度集团143.3，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3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52，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17点，升175点。港金报18,27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04美元，卖出1,95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系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西九龙走廊去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发祥街之间一段慢线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嘅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旺角道是有渠务工程进行，旺角道去返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车辆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而沿广东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行驶的车辆亦都不能左转入旺角道，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向旺角、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神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听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 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四十一分翻嚟，我哋讲下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啊等等啦，咁样。头先咧，其实喺咪后咧，阿 Brian 咧就讲过啊，觉得咧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时间好似过得 time flies 啊， 好快啊！我谂咧，我谂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咧，时间虽然同样地都系24小时啦，但系咧好多人咧喺不同嘅心境底下咧，对时间咧都有唔同嘅感觉，有时会觉得咁慢噶，但有时觉得好快 吓，我真系觉得好快， 系啦， 因为年纪开始。大嘛，有条数计噶，系啊，即系点解会咁样嘅话，其实系有得解嘅吓。点解你会觉得系即系啲时间会过得快？我唔识解，因为嗰啲咩物理嘅嘢嚟，你试下打，佢话即系点解嘅就系年纪一路越嚟越大嘅话，你觉得你时间过得好快，咪突然之间又话啊，我无端端咁样嘅话，又已经四月啦， 系啊， 突然间又话一年啦咁样嘅。你以前细个冇嘅，以前时间过得比较慢 嘅， 冇 错， 冇错。点解细个嘅时候时间会觉得慢，同埋你年纪大嘅时候时间会觉得快咧？系有一个解释嘅。 明白。 O K。嗱， 但我唔识解啊吓，因为 时间觉得好快，但系我仍然会知道时间过紧嘅。但系有套戏咧叫做《跳播人生下半场》，或者仲有一个名叫做《跳快转人生》啊。咁系将呢一个概念，即系我哋有时觉得哇咁快嘅，譬如我望我仔，咦咁快咁大个嘅。将佢咧无限地延伸，变成一套黑色喜剧。讲咩咧？40岁嘅一个男人同佢太太两个人嘅喺屋企，得佢两个啫。40岁生日嗰日咧，班朋友嚟玩啦，饮酒好开心咯。好啦，咁啊，嗰一晚一瞓醒，第二朝起身，咦，见到老婆大咗个肚，系真系隆起嗰啲。咁佢就谂，咦？啊！老婆同我玩 cosplay， 因为个老婆有时会扮仙女啊，唔知扮咩啊，咁啊同佢玩，今晚同仙女上床咁样。哇！你今次扮大肚婆啊？你搵咩扮噶？揭开睇下先，真系大咗肚嘅。老婆，点解你大咗肚嘅？你系咪傻咗啊？大咗肚5个月啦。吓、啊！我琴晚瞓觉嘅时候，你仲系未有噶。咁佢死啦死啦！点解你搞错啊？大咗肚5个月，你一路陪住我噶，咁佢好惊，因为觉得点解我唔记得晒呢5个月嘅咁样？唔得啦，我一定有病嘅，即系觉得自己工作压力太大，我唔翻工啦，今日瞓、觉，第二朝瞓醒 出世啦， 你估咩？佢见到老婆冇大肚咯噃，冇大肚咯， 于 是佢就话。哦，发梦 啫， 老婆，我琴晚发梦你大咗肚啊，黐线，我啱先大完，点会又大啫？咁样、啊，再望下个厅，有个 B B 瞓咗喺度，又大咗，生埋添咯，佢就系将呢个咁样嘅叫做不停个生命跳格、跳格、跳格。佢有啲嘢玩得好得意嘅，譬如话佢有一度咧掉个波，个狗仔咧好细只，追追追追。跑翻嚟嘅时候系一只大狗， 哇！ 原来又已经系一年之后啦。咁呢个古仔其实即系话想带出个意思，有阵时我哋太快啦，过个人生过得太快，好多本来我哋应该细细去品尝嘅，好多人我哋应该多啲陪佢嘅，其实我哋都冇做到呢一样嘢，即系咁咯。其实虽然佢系黑色喜剧，但系好笑，但系佢带出嚟嘅意思咧，又有少少系提醒我哋生命唔好俾佢走得太快。但系当然佢用一个夸张嘅方式啦，好似有一幕就系话。又系跳咗几格啦，佢见翻佢朋友，喂，做咩成日戴帽嘅你？唔系，做咩你今日戴帽嘅？你平时唔戴帽噶？除咗去啦， 甩晒头发， 冇晒头发啦， 冇晒头发。跟住佢朋友话：我 cancer 咗成年啦，做咩你而家无端端问翻呢样嘢咁？即系佢冇关心过，即系其实当然啦，戏里边即系好夸张咁，时间系唔会咁样跳跳跳，但系就话。行得太快啦，好多嘢我哋可以慢慢去关心下身边嘅人嘅，咁啊叫做快转人生或者跳播人生下半场一个电影平台最近睇咗嘅戏，好特别，笑中有泪。 好。 咁其實咧，頭先咧，我哋都喺咪後嗰度有講啦。咁佢就係話，即係Brian 會覺得嘅就係其實都係嘅，因為又做咗節目之後啦，你會覺得星期四或者星期五之後嘅話，你就要揾套戲睇啦。 又要做功課。 但係我唔知道你有冇面對一個問題嘅，就係咧，有時有啲唔知係咩戲嘅話咧，我都會嘗試去睇嘅。但係即係又睇五分鐘、睇十分鐘之後覺得唔對路，即刻轉，即刻轉。有冇試過咁樣？ 經常 啦。咁跟住咧，我就試過係咁樣之後嘅話，咁啱啱過個禮拜咧，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啦，會好驚啦。咁唯有就睇翻自己曾經有睇過嘅一啲電影嘅話咧，就會介紹翻。咁啊，係啊，你想打冚路啊？ 唔係啊， 唔單止上，唔單止有時睇五分鐘係即係即刻收啊，睇完啦。我都覺得啊，其實不如唔好講啦，咁垃圾，你有冇 啊？ 有啲你睇完之後，有一套最近睇咗叫做咧《誰是兇手999》咧，我真係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好 長片啊， 好垃圾啊！即係對唔住啊，即係我覺得真 係。好啦，咁今日要介紹嘅呢套電影咧，就係叫做《Pieces of a Woman》，即叫做女人碎片。好明顯啦，咁啊開到開宗明義，其實就係女人電影啦。當然要講到嘅就係嗰啲啊女啊同埋媽媽之間嘅一啲衝突啦，同埋嘅就係可能係啊媽媽同埋嘅就自己個女。女婿一路都唔中意你啊，咁嗰啲咁样嘅嘢，佢里面咧都有大过嘅。 系咪喜剧嚟噶？ 唔系，我听个名冇可能系一个喜剧啦。咁故事咧就系讲有一对嘅夫妇，佢叫做 Martha 同埋阿 Sean， 两个咧正系期待紧自己第一个 B B 女要出生。咁而咧个男主个女主角咧就决定咧就要喺屋企嗰度生产，喺外国系可以嘅，系啦，咁可以咧就系揾一啲嘅助产士咧嚟到自己屋企嗰度接生嘅。好啦。勁係勁在嘅就係咧，佢係由個女主人即係阿 Martha 啦，啊嗰個女主角啦，開始作動，羊水穿咗，直至到嘅就係佢喺度好痛。打電話去俾嗰個助產士，那個助產士唔得閒嚟，但係佢就要揾一個嘅就佢推薦嘅另外一個人嚟你屋企，就係呢一套一鏡到底，係 好似話生嗰、那個。生分娩嘅過程， 分娩個過程 好真實㗎。 係啦，佢哋究竟即係經過咗啲乜嘢？佢哋講過啲咩嘢？一鏡到底。我諗嗰度啊，起碼有成15分鐘係冇剪過嘅，冇剪過嘅。 好難演喎。 佢點解？冇錯，真係對於演員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又或者就係我諗對攝影師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即係你啲位係完全唔可以走錯， 完全唔可以穿白， 唔可以講錯嘢。 邊個唔記得熄電話響？ 冇錯，甚至乎嘅就係話你即係你講啲咩嘢嗱？其實點解佢需要有一個咁樣嘅設計？係因為好不幸地到最後尾時候佢係難產。咁而個 B B 咧係出咗世一陣，跟住咧就發紫 ，and then 跟住咧就死咗。咁所以嘅就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觀眾，由佢生產嘅整個過程，我哋都喺侧边度睇咗嘅话，佢打官司嘅时候嘅话，咪各人有各人嘅演绎，同埋各人有各人嘅睇法咯。系啦，其实你都系其中一个见证呢一件事发生嘅一个人咯。所以我觉得好犀利啊！做得好好，个女主角做得非常之好。佢点样哇？好痛啊！又咁样又唔得，咁样又唔得，咁样我谂即系虽然我冇生产过，但我谂嗰种嘅痛苦，佢系完全系能够演绎到出嚟嘅。本来嘅话咧，呢一个嘅剧本咧，佢系一个舞台剧，咁所以其实我谂好多时候佢系咁样嘅安排嘅，我都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嗰个剧本系来自舞台剧。好啦，咁到最后尾嗰阵时候点样咧？好啦，一个月之后啦，咁阿 Sean 同埋 Martha 两个就要去到个验尸官嗰度，咁但系咧就好可惜，冇一个好明确嘅个 B B 点解会死。咁啊，两个人咧就各有各自己嘅睇法啦。个老公就话我一定要告死嗰个助产士，因为系佢嘅失德，佢嘅失误而令到我个女死咗嘅。咁而个老婆就会觉得就系话佢既然都已经死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甚至乎想将嗰个遗体捐去俾啲医学院嗰度俾佢哋解剖。因为咁样嘅话，两个就决裂啦。因为有好大嘅一个 意见嘅分歧。 咁但系咧，妈妈亦都同一时间嘅话，亦都觉得佢应该要争取佢自己嘅权益，因为好肯定，因为咧就系呢一个嘅接生嘅呢个女人，唔系佢原先 book 嘅嗰个，佢又揾咗另外一个人嚟，可能就系可能经验不足啊，或者系点样啦，所以我一定要告死佢，就揾咗自己一个嘅做律师嘅表姐，咁样咧就要告佢，申请一个好巨额嘅赔偿，同埋嘅就系嗰个助产士会面临五年或以上的一个监禁，咁佢哋打官司啦，咁但系喺当中嘅话，亦都可以见到嘅就系两公婆一啲嘅意见嘅分歧啦，大家嘅摩擦啦，跟住个男人亦都即系喺出边嗰度有啲婚外情啦，而嗰个人佢系识嘅，即系呢啲咁嘅嘢，你睇啦，咁个妈妈又好犀利，因为个妈妈其实以前系喺二次大战喺集中营嗰度，即系经过一啲嘅就系生死。 死的一些的、痛念、所以她覺得的就是說這件事的話你一定要爭取，所以呢就是站在她的丈夫那邊呢，希望她可以、打官司的、到最終的時候我覺得犀利在於的就是當然 Mother 要出庭作證，她作為媽媽，但是在、休庭的時候的話她做了一件事，她突然間意識到這個女女短暫來 到這個世界究竟她的意義是什麼、最後她有沒有告呢？ 个 故事系点咧？佢究竟做咗啲咩事，令到佢突然之间个人啪一声嘅就系醒咗咧？ 我中意睇呢啲戏， 请你哋睇。 好， 女人碎片。 好嘅，头嗰半个钟已经好快入到戏啦，呢套戏。 系系，你有睇啊？系咪？好犀利，我觉得我好中意个女演员。 出晒汗啦，佢已经生仔生。 系啊， 系啊， 好好睇。 好，咁到我啦。嗱，今日咧呢一套电影咧就是一个韩国电影嚟嘅，咁即系个真人真事改编。咁我都好庆幸，睇完呢套电影，我自己都好有感受啊。因为系讲一个咧，即系喺社会制度不公平底下咧，即系俾人剥削嘅一个受害者嘅个故事嚟嘅。咁咧事情，即系呢个剧情咧就讲到一个女主角叫素希啦。咁佢系一个高中生嚟嘅，咁佢读紧嗰间学校咧系一个即系叫职业训练学校。咁所以咧差唔多每一年毕业嘅时候咧，佢哋都要被学校咧去安排去唔同嘅地方去做实习啦，去攞经验啦。咁啊呢一个素希咧，其实佢成绩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佢都被学校咧安排去一个大企业入面做实习，咁系一个咩嘅职位咧？就是、一个电话服务，即系类似顾客服务主任嗰啲嘅职位啦。咁但系咧，正当大家都觉得佢系入咗一个好好嘅大公司入面做咧，原来呢一个公司咧系一个判上判嘅一啲外包公司，即系外判公司。咁咧叫做系一啲顾客服务公司啦，即系顾客服务嘅接线生啦。但系其实咧，类似系咩咧？即系大家都有试过啦，就可能做一啲上网嘅服务啦，成日都打要想，喂，我要解约啊！但系佢就成日都揾啲同学仔咧嚟 顶住。 頂住用一啲可能唔道德嘅手段啊，係啊，藉口啊，令到你解唔到約之餘啦，仲可能會令你去即係轉一啲更加貴嘅一啲 plan 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阿素希咧，其實呃人咁啊，素希做嘅時候其實已經覺得好似埋沒咗自己良心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佢又唔走得嘅，因為佢同學校啊同埋呢個大公司簽咗一啲實習嘅 contract 咁樣，咁之後咧呢一間公司咧其實係一個好無良嘅壓榨公司，因為講緊可能合約講翻工係九至六。咁樣翻工啦，但可能其實每一晚咧，阿素希咧都要去到留到十點幾啊，先走得嘅，最後冇放假啦。同埋就係咩咧？呢一個每個月咧都要跑數嘅，當跑唔數嘅時候咧，其實係老細會鬧你啦，同事又會俾面色你睇啦。咁喺一個咁高壓嘅環境底下咧，令到佢其中一位上司咧已經頂唔住啦。已經用一啲方法去了結自己生命啦。咁、之後啦，事情就講到咧，阿素希咧就繼續頂住啦，由每個月嘅一啲最包尾嘅 sales 咧，可以做到 top one 嘅 sales。咁但係咧。公司 suppose 應該俾翻一啲好可觀嘅一個bonus 佢啦 ，commission 佢啦。但係咧呢個大公司咧，因為全部都係請實習生嘅，成間公司都係實習生，貪佢咩咧？易壓同埋易禁，係咪啊？就算我唔俾錢，你哋都唔會做到啲咩事。咁所以咧，佢係真係冇俾到呢一個嘅 bonus 啊，素希啦。咁啊，素希其實已經好嬲啦，因為佢一個。即係都家貧嘅學生嚟嘅，咁亦都講到佢同佢嘅女上司，新任女上司咧就大打出手。咁打完之後點算咧？咁啊學校一定會介入㗎啦。咁啊正當諗住啊學校應該會為阿素希出聲，但係點知原來學校都係企喺呢個大企業嗰邊咧，去鬧阿素希。點解你要浪費一個咁好嘅機會？你知唔知道你搞到咁多事出嚟，你係令到你之後嘅師弟師妹可能？入唔到呢啲大企業公司去做實習，係啊 blacklist 咁，所以就係受到公司嘅欺凌啦，學校又唔又唔去幫佢出聲啦，其實佢又做咗傻事啦，就係、走去跳海。咁呢個就係電影嘅上半部分。咁下半部分就講咩咧？就講咧呢一個女警察咧，就係、呢個演員咧，我都幾中意，就係、呢個裴豆娜咧去做呢一個嘅女警官嘅。咁就講下半部分咧，就去有唔同嘅線索啦，去查翻究竟點解佢需要去即係走到呢一步自殺咧？咁其實佢都拜訪唔同嘅機構，分別係就關公司啦、學校啦，同埋 even 去到教育局啊，去揾。即係大家呢個社會制度點解會出到呢一個咁嘅即係悲情故事出嚟咧？咁我覺得最好睇就係咩咧？頭先咪講起反映呢個社會嘅不公嘅制度嘅，即係當去到公司去問佢發生咩事啊，學校就即係公司就會將個波推俾學校，因為你。請咗一個，即係你抌咗一個有問題嘅學生嚟我公司度啊！咁之後啊，呢個女警察就走去學校啦。學校就話其實係我哋要交數俾教育局啊，所以我哋 互相推卸責任， 互相推卸責任。即係去到教育局咯，教育局就話我哋係一定要逼啲學生咧去唔同嘅機構實習，佢哋係唔走得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即係因為要同其他嘅教育局去，即係其他城市嘅教育局去比拼。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攞唔到呢個教育資源。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咧，每一個部門咧都係將呢個站咧推嚟推去，而係最後咧係冇一個部門或者冇一個人。 人咧去企出嚟去为呢一个扫熙咧去讲声对唔住啊，或者去负上呢个责任。咁、所以成件事我觉得，呢、这个都系一个社会制度衍生出嚟嘅一个悲剧咯。咁咧，佢呢套戏咧又唔即系你知韩国电影好多时都系好 dramatic 啊，好剧情化嘅。咁佢又唔系嘅，因为头先讲系真人真事改编咁，所以成个故事都几自然發展嘅，咁亦都反映咗呢個社會其實都幾冷漠啦，大家即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咁我覺得都推薦下大家睇下。 好， 好，多 謝曬。 好，我今日講嗰套電影咧就叫做《波士頓》 龍蝦 殺狂 牛扒， 我又想食早餐啊， 牛扒。 如果你係咁膚淺嘅， 講唔到啊！波士頓， 如果你係咁膚淺嘅， 我諗波士頓龍蝦，我都幾想睇。 OK， 係呢度又係真人真事改編嘅， 唔係膚淺，係用錢花錢。 係啦， 波士頓咩？有冇講一次啊？ 勒殺狂， 勒 勒弊個勒，係啦，呢套係又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咁就係講六十年代波士頓咧，唔知點解連續有好多宗嘅女性俾人哋勒死，然後勒死之餘咧，仲喺條頸嗰度绑咗个蝴蝶结，咁、但系当地嘅警方咧冇乜点理，当系一啲个别事件。但系某报纸，美国有一份报纸咧，波士顿嘅地区部咧，就两个女记者，佢哋就想查呢件事，因为佢觉得冇理由嘅。同埋咧，因为波士顿嗰阵时咧，好多一个人女士住嗰啲单身公寓啊、由18岁到85岁嘅女士都有人受害，佢哋觉得一定系事有蹊跷。咁啊，聯絡警局啦，警局唔理，覺得，我哋查啦，關你咩事啫？因為嗰陣時咧，女權係冇地位嘅，六十年代嘅女性喺美國係冇乜地位嘅。咁兩個女記者一心一意想查呢件事，其中個主角咧，阿萊麗塔咧，佢自己係一個媽媽嚟嘅，有3个小朋友，一個女兩個仔，都係由9岁、7岁、5岁。咁丈夫起初支持佢做呢件事嘅，因为喂个个都有机会系受害者嚟噶嘛，咁、就你去查啦，你去查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当佢越查越多，越查越多嘅时候咧，开始有电话打去阿罗丽塔屋企啦，连连、喂，佢冇人听，佢就开始惊，个丈夫都开始担心啦，即系突然间新年前夕食食下饭咧，个罗丽塔接到个电话，佢又出咗去啦，佢觉得嗰个家庭咧开始好似受到即系外来入侵，影响佢哋嘅呢质素咁样。呢、这个时候佢一路查，然后发觉咧，其实咧警方都有啲偏袒住个凶手。嗱、呢一套虽然系嗰啲叫连环凶杀案，但唔系我哋平时睇嗰啲连环凶杀案。你永见唔到凶手系边个，冇啲好恐怖嘅镜头。 或者行凶嘅镜头、啊。 冇错啦，其实 即系查案噶啦，讲 紧。系啊，其实我觉得系一套女性。嘅電影嚟嘅，講女權嘅，咁、我覺得很好好睇嘅。又同你頭先阿鋭鋭你介紹嗰度，同阿小羊羊介紹嗰度咧，有啲異曲同工之妙，都係講緊佢哋要伸張正義，因為個個差人都唔查。當波士頓嗰個好似真係捉到個兇手啦，另一個地區咧又有呢咁嘅事情發生，但警方之間咧就唔肯交換資料，因為佢哋覺得咧，喂，如果 俾你破咗案嘅話， 係啊，又或者 你破咗案， 係又或者警方高層亦都勸報館嗰啲高層咧唔好再查啦，因為佢覺得咧俾緊啲壓力佢，日日登報紙頭話啊，警方仲未破案啦，已經係第10个死者啦，等等等等。但係咧，因為阿洛麗塔咧真係好想幫翻啲女士啊，佢哋覺得咧。如果冇人去為呢啲女士去發聲啊，或者即係幫手捉到個兇手咧，大家都係人人自危嘅啫。即係好似阿羅麗提有一日又係門口叮噹叮噹，有個人望住佢，佢好驚。即係成套戲嘅氣氛，我覺得好睇嘅，同埋佢兩夫妻都開始唔得啦啲關係，正正因為佢個太太要查案咧。搞到佢哋都好辛苦，呢套戏我真系极力推荐大家睇嘅，系啦。 波士顿 勒杀狂， 唔好查龙虾喎，大家系波士顿勒杀狂， 即 龙 虾 系啊，或者系牛扒都得， 系都得都得。 OK， 好，我 哋 讲下肚饿啦， 介绍啲好戏啊。 12点之后翻嚟就系淑女关注组，而我哋今日关注嘅当然第一样嘢就系阿马老师到底系反弹啦，定系有进步？ 准备好咩啊，马老师？ 准备好咩啊？吸啖气啦， 我把尺喺度啦嘛。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 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马家姐， 沙拉姐，早晨， 马家姐嚟啦， 马家姐， 好啊， 我哋睇下个成绩。 哇！好惊呢只， 呢下声好好得惊啊！ 希望达翻佢自己个标先啦。 系啊，喂，报告下嘅就上个礼拜佢系 38.5， 好咁啊，佢就好有信心话咧，今个礼拜就应该会瘦翻啲嘅，但系我就觉得咧唔睇好嘅。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又嚟咯，记住啦吓，只系将咧就系自己个尺咧就摆喺个肚腩，即系个肚脐中间嗰度，跟住自己兜一个圈。如果你喺屋企嗰度咧想度嘅话咧，都可以系咁嘅。好，我见到咧就阿兰面有蓝色嘅，我觉得应该系维持翻，大约系38度啦。瘦就应该冇瘦到，系咪啊？ 瘦咗半寸啦，叫、yeah! 都好啊，我会努力噶， 即系暂时达咗自己个标啦，叫做 系啦， 希望 keep 到啦， 系啦，其中一个标啦，系啦。但系其实好想讲嘅就系话咧，由你开始主理咧呢个 Omakase 啦，即系奥马加斯之后咧，我哋会发觉嘅就系大约系两个月多啲，系啦，佢先至系减到，系啊，九个星期，九个半星期嘅话，佢先至减到个叮当咁多。实际上若果系 唔系有42寸 啊嘛，咁而家佢就 系。 四寸啊嘛， 四寸算唔算有啲 标准噶？ 算系 OK 噶啦，以马家姐嘅水平。 系啊，等阵 佢嘅水平。 你头先佢把尺冻冰冰，而家我肚都仲系冻冰冰。 下次应该捽行佢啊嘛，捽 真系喺度冻到而家。压 落去咁 啊！我应该提一提你系冻啲嘅，我平时会提一提我啲客人。 系啊，有时会噶，系啊，冻冰冰压落去咧，几辛苦 啊！ Okay, 所以我就话嗰阵话三个月，希望马家姐可以去到36， 冇错， 三个月仲有少少时间。 系啊，所以你真系要跟不爹。 所以我咪就系想问咯，即系如果系两个九个半星期嚟讲嘅话，去到咁样嘅话，其实系快啊、慢啊、正常啊、 正常嘅， 定系要快下加边咧？ 即系希望佢系即系控制到自己咯，系、大佬话斋，唔好欲望大过。自制能力 系冇错冇错， 有佢咁讲过咩？ 有啊，喺忙神情嘅时候有咁样讲噶， 欲望唔好。 你个肉咧，就系食嗰啲 肉 咯，系啦，食肉个肉咯， 屎个牛扒咁，起码过去个礼拜冇出现先啦。 我冇出现啊。 咁首先，其实有啲乜嘢佢需要再留意啊？ 系咁，我叫佢食翻多生果，佢系有做嘅。 系啊，有啊， 两份 生果， 咁啊非常好嘅。 系啊， 咁啊起码你见到佢每一日应该都有条蕉嘅。 冇， 冇啊， 见唔到。 冇， 冇啊， 唔系啊，我条蕉咧， 佢话难买啊，佢条蕉 买三条。 我唔俾佢哋睇到啊！陣間睇到，咦食蕉啊，請我食一隻。 哦， 你明唔明啊？ 我冇諗過 咁樣啊！我只能夠食一隻，我 自己屋企有一 箱食自私蕉。 食自私蕉，咁你咪拎兩隻翻嚟俾一隻沙拉姐分享咯。 有佢啦，係啦，咪最緊要嘅就係佢能夠達標嘅啫。我真係比較擔心。 分享是美德 啊嚇！咁其實佢大約仲有幾耐？仲係半個月到嘅時間，係啦，就希望 即係仲有三個禮拜， 仲有三個禮拜就要再減兩寸， 係 啦。 不如你俾個四毫少少俾我，四月底啊，好嘛？ 四月底都係三個禮拜啫嘛， 咪就三 個 禮拜 咯，毫少少， 你今日三毫啊嘛， 係啊，咁咪三個禮拜之後咯。 心啦。你成日不停咁啊吞吞吞吞嘅话，你唔会成功嘅。 4月24日 咯，系啊， 好好四二四， 四二四啦，四二四嗰一日你就睇下究竟系点啦。嗰个好嘢嚟啊，嗰日好嘢。 星期一 系啦 ，OK， 好嗱。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佢嚟紧嘅话，应该要再点样嘅就会令到自己再好啲咧？ 我哋叫阿马家姐咧，每一日都报告食乜嘢啦，佢系真系有报告嘅，呢方面都有做足嘅。 系 咁咧，就见到咧，其中咧佢 有一日放肆咗少少。 边一日啊？ 星期六 啊吓， 星期六 其实日日都放肆嘅。 唔系啊，星期六 都系特别。 三球雪糕啊， 有几大球？我想知道嗰球啊。 唔系，通常你喺出边嗰啲都系好鬼贵，但系又 系 好细噶咋。 系啊，佢上面仲有啲忌廉嘅。 哦，仲有忌廉，有食埋忌廉啊？ 你唔讲，你唔讲。 佢冇講咩味啊，係咯， 一劈唔係忌廉啊， 咪就係咯， 雲尼拿， 雲專拿，雲尼拿個選擇都 OK 嘅，仲有咧， 唔係啊，三球都雲尼拿，係啊，因為朱古力我唔 食，三球啫， 唔係因為個 set 嚟㗎，因為我嗰日想去， 你唔係得揀嘅咩？三色雪糕啊嘛，嗬，唔係應該去士多啤梨雲尼拿。 我聽我因為我嗰日咧想去飲杯咖啡，又想即係 relax 一下，就落咗去間餐廳， 飲咖啡咪得咯。 咁因為一杯咖啡咧就28元， 再加多三球雪糕咧就30元。我讀你越嚟越叻，我係升到啊！一定係咁樣，是不是啊、你啲咪貪心精，貪心精又嚟。 我貪心，我點解會貪心啊？ 你要跑幾多步啊？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啊？ 你嗰日有冇？ 唔係因為我 你都要付出代價噶嘛？ 我知道， 有冇跑？咪就係咯。 咁咪 原本可以去到37.5寸嘅， 系啊， 嗰三球雪糕， 啊、 真系啊， 系啊， 啊你不如真系解釋一下，原來三球雪糕點樣出事啊？ 你三球雪糕 點樣出？解釋都應該知出事啦，係咪？ 雪 糕有甜， 用即係奶類製品啦，全脂奶啦，又落咗糖啦，即係都係肥嘅，係啦。咁你 冇好處嘅，其實係啊，冇一樣嘢好啊。 係啊係啊，有水分咯，唯一好處 嚇。 明白。 咁你不如含夠冰。 係啦，仲好。 唔準再食雪糕，唔準再食雪糕。 你可以，但係你食半球咯。 係啦。 咁另外二球半去咗边啊？ 你话点都系俾2元啫嘛， 冇错啊， 系咯，都系着数咗噶， 系啊，都着数咗噶， 但 系你自己又唔会咁 肥啦，系咪先？ 佢 肥肉抵啲定系2元抵啲啊？你自己去选择。 佢望住我会流眼泪嘅，啲雪糕好可怜。 唔会咯， 因为佢会溶啊嘛。 食咗入去咪就系啲脂肪，而家对住你流眼泪咯。 系咯。 O K， 得以后。 个雪糕就要即系你唔好多过一球咧，一个礼拜嚟讲。 哎呀，多谢多谢黄欣豪。 即系嗱，你而家三球，你嚟紧嗰三个礼拜已经爆咗 quota 嗱， 即系嚟紧 个 礼 拜同埋可以 食雪糕， 冇问题，收到收到，知道。 咁另外咧就系伊面嘅，伊面想讲，你有食两小碗伊面嘛？ 系啊， 伊面咧就系比较咸啲嘅， 系啊， 系啊，即系佢食两小， 因为炸噶嘛， 系， 所以好多油。 系即系你每100克嚟讲咧，伊面佢个钠质。其实有500几去到900几， 哇， 系啊，好端啊， 系啊，即系你嗰一小碗咧，可能都有50克噶啦，你两小碗系啊，已经去到你嘅上限，即系你要2000毫克， 你即 系影响到个血压咧。其实我哋建议系1500毫克嘅钠质啦，每日摄取。咁对于马家姐嚟讲，呢个就即系嗰两碗就已经超咗成日啦。咁你仲有其他咧？ 咪系咯， 超几倍，系咪先？即系好容易嘅，就容易超嘅。 伊面要小心啦。 系佢嗰三球， 嗰三球雪糕啦，好出事啦。 系啊， 仲有咧， 咁其他我见到佢菜都食咗好多嘅， 食好多菜啊。 系啊，同埋叫佢减少啲炒饭啊，嗰啲系少咗，食咗菜肉菜肉片饭咁样系好嘅，系又见到排骨都仲喺度啦，咁应该系同屋企人食嘅，即系你自己冇得选择，咁你食啲瘦啲咯， 系 啊，咁啊鱼嗰啲 食好少嘅啫， 食好少，咁即系多少就系你自己定嘅啫，你话少就少，你话多即系要 讲翻个 份量， 2-3嚿到啦， 2-3嚿 OK， 系啦，2-3嚿 OK， 系啊，咁明显地就 系 菜同埋生果都做足咗嘅，所以见到马家姐真系有努力过， 有冇印花啊今日？ 今日啊， 今日应该冇啊， 半个咯，即 系 有做好咗 佢，两个印花， 个印花又流眼泪望住我啊！ 即系你下次再做得好啲，咪俾翻一个半印花你咯。 O K， 好，攞半个我唔攞住，咁啊冇咩难噶。 所以即系健康系好重要，即系你唔系话为咗减而减，即系慢慢改变你嘅饮食习惯，系做一个健康嘅模式，即系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咯。 系啊，呢个系重要 嘅，系啊， 因为 路以嚟嘅话，都系因为咁样嘅一个生活习惯，引致个咁样嘅身形啊嘛，系咪？ 明白晒。 好啦，咁至于咧，我哋今日嚟讲嘅话就奥马嘅车，咁就已经圆满结束。咁就话俾大家听嘅就系话都减咗半寸咁多啦。希望下个礼拜嘅话会有更加突飞猛进嘅成绩。 好， 你哋要快马加鞭，马家姐快马加鞭。 希望可以突破你自己的最低37.5寸， 冇 错，咁 就 我自己 进步 啦。有意咁话，我哋支持你啊， 系 好啦。咁至于今日嘅话，要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样有得意，因为我哋做一个唔系测，唔系心理测验，我哋做一个测验， 系健康测试。因为嚟紧咧4月7日咧就系一个叫世界卫生日啦。咁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叫人人享有健康嘅， 哇， 系啦。咁做一个小测试先， 好啊。 咁我会问5条问题嘅，咁大家咧可以用支笔记低。 好， 每一条问题你答是或者否啦、，yes or no。咁你答是嘅话咧就俾自己1分，咁、如果答否嘅咧就俾自己0分咁样。 好， 开始啦， 第一题 、你每日咧都有食1至3碗嘅饭啊、粉啊、面啊或者麦皮。 是啊 ，OK， 一分。第二题，你每日咧都超过食过6两嘅蔬菜同埋1至2个嘅生果。 每日啊， 每日 拉匀计得唔得？ 唔得，每日 冇， 有， 攞唔到分。 咁咧第三咯，咁我比较少啲食太甜啦、太咸啦或者系煎炸油腻嘅食物。 算是啊， 系 我都算 两分啦。 好， 你系唔系噶？ 我唔食 乜嘢都话 系，佢系嘅，系 嘅，好好。 你我冇唔好咁讲， 我妒忌你，我针对你。 你温柔啲同我讲一次。 我唔系好系咯， 唔系我信佢嘅，我信佢系啊。 我有两分。 好，咁第四咧就系我经常咧做一啲即系锻炼啦，即系包括手足肌肉啦，同埋带氧运动啦，例如跑步啊、游水啊、踩单车等等嘅。 带氧运动啊，我 stretch 嘅啫，即系 都可以， 真 系系肌肉锻炼系啦。第五最后啦，咁啊，我每日咧最少做咧唔低过30分钟嘅体力活动，即系包括你行啊，包括你做运动 啊呢啲咁。 系啦， 我有，4分， 都应该有。 4分，5分啊，好好 啊， 我乜嘅啫？ 啊，你真系好好啊，你信佢啊？ 佢话 你等阵， 我觉得其实正确嚟讲，佢有7分啦。 等阵， 五题 就 你有7分。 嗱，你唔好得把口，你沙拉你。你边一条你边一条你 challenge 住我？你讲， 我条条都 challenge 你。 嗱，你逐条啊， 冇咯， 有真系 有。 我嗱，我唔食煎炸嘢，我真系唔食煎炸嘢。 系嗱，我讲翻先。咁多过3分咧，就系恭喜你嘅，你嘅饮食啦同运动方面咧都好健康，咁要继续努力，唔好骄傲啊！即系攞5分嗰啲都唔可以骄傲。 你唔又攞啲纸嚟对佢，你唔好骄傲。 因为你系5分啊嘛，人哋4分，人哋有进步空间，你5分已经顶。 你 系 到顶啦，你顶榜啦，话你明唔明啊？ 激气 系啊，佢而家先讲我啊，人哋讲你话你劲叻，系咪啊？又唔得， 赞又唔得，一阵话人恶啦，即 系 用啲唔同嘅态度，你先可以即系改变到噶嘛？系啊，咁嗱，如果1至2分咧，咁你喺饮食同埋运动方面咧有待改善。 哦， 咁啊，希望咧你就系饮食要均衡啦。同埋多做啲运动，同埋保持健康嘅。我窒一窒， 系啊，佢啲口水逐到自己啊！我觉得你有时间唔中都系咁噶。 系啦，咁如果攞0分嗰啲咧，咁 会 系啊，有嘅都会有嘅。咁咧就系饮食习惯咧就偏离呢个健康饮食模式咧就非常远啦。咁运动又唔足够啦，如果唔改善咧，其实日后咧患呢个慢性疾病嘅机会就会高咗啦。即系譬如高胆。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 糖尿病算唔算系？ 算啊，慢性疾病 咯， 系啊， 呢个真系要好小心啊，大家。 即系注意个健康嘅。咁我哋话带出个信息，人人都享有健康嘛。其实健康咧，除咗讲我哋身体嘅健康咧，其实都包括我哋 心灵嘅健康。 我心灵一啲都唔健康。 咁你就要好好咁样去反思下啦。 我又系我反思。 你话唔健康而家 系点反思啫？ 受到逼迫， 受大家嘅打眼， 系啦， 唔俾我食三球先，各位。 其实我哋都系为你好， 系就是、想你好啊。系 我谂到个方法，将个三球雪糕堆埋，变一球大球雪糕， 或者你等佢等佢融咗，佢又饮咗佢啦。 个球系有定义嘅，唔好谂住三变一就谂住半球啊。其实食咗 唔系啊，三个变一球，佢都系球啫。 我系而家讲紧嗰个球系咁样球，唔系你。咁樣 咁佢可以呃你啊嘛，佢話俾你聽，我就下次我食咗一球咋，但係我係三球變一球啊嘛。 咁呢啲係誠實機質，一度個肚就知發生咩事。 咪係咯，你個身體係 最誠實啦， 身體最誠實。 咁同埋即係身心健康，仲有咧就係我哋講嘅social 啊，即係社會方面， 社交方面， 你同人哋嘅溝通啊，都呢三樣先係為止講緊健康嘅。咁我哋又講有亞健康啦，譬如有啲人會容易攰。 失眠 咧，系啊，即系瞓极都唔够啊， 系 啊，其实好 好多人都系咁 嘅，系啊，系啊，即系都市人啊， 系啦，亲民，我以为我哋唔知喎， 变鬼妹， 系啦，抬高自己啊，你系咁高啊，咁高噶啦， 突然间嗰粒字弹咗出嚟啊嘛，系，咁即系好正常嘅，系啦，比较普遍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讲緊即係你平时点样由亚健康去返健康嘅模式其实都好重要嘅。咁 係 啦係呀係呀。咁嚟緊又即係復活節啦，又去旅行啦，大家可能又出街食又会多咗。 机会 机会 出街食饭， 咁所以咧都要建议，即系出街食嘅时候，你即系嗌嘢食嘅，即系你拣翻一啲即系我哋即系蒸啊、炖啊、炆啊、霎啊、白灼啊等等嘅类型嘅，即系菜式啦。同埋咧就系即系唔好话贪佢平就加大个 size 嗰啲咧，加两蚊三球雪糕呢个坏嘅比喻，即系坏嘅例子，大家就唔好学， 唔好学， 系啦。咁另外咧就係你嗌菜啊飯嘅時候，最好你個碟咧一半咧係有菜嘅，咁四分一啊魚啊肉啊或者係豆腐啊，咁四分一咧即係飯啊粉啊面咁樣嘅比例就會容易啲去理解啦。咁有啲醬汁嘅時候，儘量可以叫佢分開上就比較好啲嘅。係啦，咁仲有咧就係即係唔好嗌超大份啦，係啊，即係諗住抵嗰啲加兩蚊又超大份嗰啲，即係個癮又會大咗，但係食咗落去又係自己變肥咗咁樣咯。 咪係啦，飲汽水嗰啲啊。 系啊， 摩天大厦价格边度咁 高？ 摩天大厦咁高嗰啲，你唔好制啦。好啦， 而 家我哋剩翻唔系太多，咁所以咧就要麻烦咧阿懒要讲快少少， 食谱好简单，俾水佢饮嘅啫。今日 抵死你哋， 搞错啊！ 好简单，我哋有呢个蔓越莓橙。嘅薄荷茶，咁啊二人份量嚟嘅，咁啊蔓越莓150克，薄荷叶咧就3克，橙汁200毫升，同埋水咧就720毫升，咁啊将蔓越莓啦、薄荷叶啦同埋水， 蔓越莓系咩 ？cranberry 系啊 ，cranberry 系啦，咁咧就煲滚佢，跟住摊翻冻佢，咁然之后再加入橙汁咧，咁就可以上杯慢用。 我想问下嗰啲橙汁系 100% juice 嗰啲啊 ？100% 系啊，即系你自己都讲英文。 系啦，哎呀， 抬高自己啊！ 自己啊，你 纯 天然嘅橙汁， 知道 橙汁，咁啊饮 个糖咪好高咯， 所以咪俾你200毫升，即系每人100毫升啫嘛， 系啊，咁啊饮过呢一个茶嘅话咧，就会系有啲咩好处咧？ 即系水分，即系当平时冇食生果都有少少嘅，即系膳食纤维咯。我哋因为饮晒有埋果肉嘅橙汁嘅时候，系啊，都等于你半份嘅生果咁滞噶啦， 知道清楚， 加埋蔓越莓系啊，有。 唔该晒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五公民科内地考察首发团今朝出发，大约200个中学生乘坐高铁前往广州同埋深圳两日一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高铁送车。他說政府目標是今個學年有40,000個高中生前往內地考察，期望所有高中生都有機會去一次內地考察。陳國基送車之後在高鐵西九站會見傳媒，他說希望這一批中五學生前往內地可以了解國家每一方面的發展，以及了解自己對哪一方面的工作有興趣，日後選科會容易一些，不會選錯。 陳國基又說，學生完成考察之後不用交報告給政府，是否交報告給學校就由校方決定。教育局早前說，參與考察團的師生可以獲教育局資助全額團費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等的開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說，他們收到兩宗來自內地的院舍護理員外勞工資被克扣的求助個案，認為現有巡查機構調查力度不足，以致出現違法個案。如果調查機制不改善，當輸入勞工數量越大，出現相關情況的機會就越高。郭偉強說，相關個案向工聯會表示，在內地出發到香港之前，已經要向內地中介繳交過萬元的勞務費，去到香港翻工之後，每個月大約有14000元的人工，會被扣起3000多至5000多元，而相關院舍會協助內地中介追收這一批款項。他兩日前已經帶同個案向勞福局、勞工處和社署代表投訴。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說，如果確有歧視，會鼓勵受害人舉報，如果院舍被證實違反規定，將會失去輸入外勞的名額。政府表明會在優先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情況下，針對明顯人力不足的行業積極考慮輸入勞工。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強調，當局要做好人力資源規劃，實事求是，釐清情況，否則貿然輸入外勞會打擊本地就業市場。吳秋北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部分商界人士不斷放風說人力不足，質疑是製造輿論壓力，要求政府輸入外勞。他強調，香港不能夠長期依賴外勞，當局亦都必須考慮輸入外勞之後的情況，包括打工仔薪金難以上調、本地就業機會流失和之後所導致的失業問題等，到時社會成本上升將會難以處理。稅務局今日發出大約220000張2022至2023年度利得稅報稅表，120000張物業稅報稅表和310000張雇主報稅表，為數大約2400000張的個別人士報稅表將會在5月2日發出。當局提醒納稅人和雇主，一般需要在相關報稅表的發出日期起1個月內填報。市民可以瀏覽稅務局網站，查閱有關填報報稅表的常見問題和答案。稅務局已經逐步提升電子報稅功能，以推動稅務數碼化。稅務局網站亦都上載了以電子方式提交雇主報稅表的指引。稅務易服務容許個別人士用户是选择使用政府至方便数码服务作登入和签署电子报税表。税务局提醒纳税人和雇主，如果采用邮递方式交付报税表，需要支付足额的邮费，确保邮递准时无误。税务局不会接收邮资不足的邮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潮湿，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79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62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2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2，升4；阿里巴巴98.05，跌2.35。恒生中 中国企业69.72跌0.64，美团140.8跌2.7，盈富基金20.48跌0.1，南方恒生科技4.17跌4.8，中国海洋石油12.08升4.2，友邦保险82.1跌5.5，比亚迪股份231.6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3.4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52，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5点，升154点。港金报18,27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61美元，卖出1,95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输赢。 作为原作者，傅瑶老师又最喜欢剧中哪个人物呢？ 我只会说周瑞和洛嘉呢花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呢有一些看起来戏份不是那么多的戏，但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魏延，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出现比较少的叶朝东、王义南。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伴我同行，下集。 鼻咽位于人体的鼻子同埋佢嘅咽喉交界处，位置系喺头颅嘅正中央。由于鼻咽系身处深处，既看不到也摸不着。因此鼻咽有问题的时候是很难自我察觉的。鼻咽癌的病征并不明显，因为鼻咽管被肿瘤阻隔，会有类似好像是伤风感冒又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的症状，例如说鼻塞、鼻涕倒流等等。在以前我对于这个病既不认识亦都冇咩兴趣，不过自从认识咗阿坡之后，我经常都会研究有关于呢一个病嘅文献，睇下有啲咩嘢可以帮到佢。点啊？个头仲系好痛啊？ 唔紧要，我惯咗噶啦。啊，系啊，不如你先走先啦，我想自己一个休息一下。 唔紧要，你休息啦。嗱，我坐喺侧边度睇书，你唔使理我噶。 咁好啊。 Juna， 嗯，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职责的关系，你仲会不会陪住我？ 你点解咁问啊？ 我想知道啊。 其实呢，我好早已经不当呢一份是一份工作，反而我每一日都好像陪住一个好朋友咁。 春，好朋友啊？乜唔系男朋友咩？ 嗯，我唔知道人哋中唔中意我啊嘛，咪费事乱谂啦。一阵间俾人话我谂得多，咁咪死咯，系咪？ 如果我话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你愿唔愿意做我女朋友？ 咁啊，或者啦， 唔好或者啦，你肯定啲啦。 喂啊，有人点解突然间变得咁精神嘅？头先又话头痛噶， 系、哦，真系唔知点解、哦。一想起你是我女朋友，头痛好像不见了。什 么啊？我都未正式答应、啊。 哇，不得。 做什么、啊、做什么、啊啊、 蛤？头又痛啊。 好衰的。其实你是不是呃人的呢、嗯、其实你的头根本就没有痛，是不是？ 嗱，冤枉啊大人。我头先真的痛的，不过现在好一点了。 嗯。 阿朱娜， 嗯， 坐过来啊。 哦。 朱娜。 怎么、啊， 你估我哋可以喺埋一齐几耐？ 将来嘅事有边个会知啊？其实我觉得都唔紧要啊。我好中意一句说话：生命嘅好与坏，不在于能有多久，而在于有多精彩。阿婆啊， 嗯， 能够同你喺埋一齐，其实我好开心嘅。我唔介意呢段日子有几耐，亦都唔希望你会介意将来嘅事。将来先算咯。 好啊，俊。 嗯。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苦苦得正，各取需要， 各取需要， 多炫耀。也许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心在你身，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显，不太难忘记。 坐啊！ 哦， 陈小姐啊， 叫阿 June 得啦。 我都系一句啫。嗱，今日叫你嚟咧，想同你讲，下个礼拜开始咧，唔使再嚟照顾阿 Paul 啦。等阵啊，呢度有张支票，好、哦、多个月嘅人工俾你嘅，唔该晒 ，thank you。 对唔住啊，点解啊？系咪我做得唔好啊？ 哦，唔系，梗系唔系啦，你做得好好。不过我啊，仲觉得我呢个仔啊，近排开心好多，唔系你嘅问题。 咁点解你叫我走，唔好再嚟咧？ 嗱，系咁嘅，你都见啦。阿婆嘅情况咧，时好时坏，我真系有啲担心。啱啱咧，我朋友同我讲咧，英国有一间研究所啊，响呢方面嘅呢类癌症咧，特别有经验。听讲啊，之前有个70几岁嘅阿伯啊，个喉癌好多年都医好咗，所以咧，我谂住打算咧，就送阿婆过去。 希望尽快医好佢嘅病。既然间佢都会一直留喺英国，所以就唔使你再嚟噶啦。呢段时间咧，真系唔该晒 ，thank you。 英国冻啊，记得带多件厚褛。 我知啦， 我 你讲先啦， 唔紧要，你讲先啦。 不如你陪埋我过呀，好唔好 啊？我 你唔想啊？ 我想啊，不过唔可以咯。 咁想点点解啊？ 因为我爸爸得我一个啫，佢身体唔系咁好，我走咗边个照顾佢啊？我不可以咁自私噶 ，sorry 啊， 唔紧要啦，我明白嘅。但系爹哋话咧，如果医治嘅过程系顺利嘅话，我喺嗰边大概需要逗留一年到，你要等我啊。 好，我等你翻嚟啊。 嗯。 啊，我 call 架车啱到咗啦，我要走啦。 哎呀 ，June 啊， 嗯， 不如你今晚唔好走，留喺度陪我。今晚之后，我会一年之后才可以再见到你啊！你唔好走啦，好唔好啊？ 好。 嚟咗英国之后，我同阿 June 几乎每晚都有倾电话，真系好感恩。而家嘅通讯竟然可以咁方便，如果唔系咧，我一定会好挂住佢。今晚我就好似平时咁样打电话俾佢，但系点知打咗好多次都冇人听。唉，我真系好担心，究竟佢发生咗咩事呢？昨晚几乎冇瞓到，我不断尝试咁样联络阿俊，打完又打，打完又打，终于有人听电话啦。 喂 喂，唔该，我想揾阿俊啊。 哦，你边位揾佢啊？ 我姓张嘅，我系佢朋友啊。我想问阿俊佢而家喺边啊？佢喺咪度啊？ 佢咧，昨晚啊入咗医院啊。 入咗医院？点解会咁嘅？ 讲起嚟啊，真系唔知点讲啦。佢琴晚放工过马路嘅时候，有个嗰啲司机冲灯啊，你话死唔死？俾佢撞亲啊！ 都好似好重啊！喺医院啊，我都未探啊，喺 ICU 唔俾探住啊。 咁佢而家点啊？佢 你啊，阿后生仔，我未知啊。你哋过两日打嚟啦吓，我而家真系答唔到你啊，系咁啊。 唔系佢咁佢而家佢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联络到佢定系点样啊？你不如话俾我知佢点啊？ 点啊你吓、啊，唉，你睇下你嗰块面白到好啲冇啊 吓，啊头晕， 唞下啦，啱啱做完手术，唔好乱喐啊，啊，知唔知啊？啊，诶、嗯，边个啊？入嚟啊， 阿 Jun， 阿婆， 你而家点啊？ 点解你会翻咗嚟嘅？ 你有事，我梗要翻嚟睇你啦。 啊、呢位 细伯你好啊，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同你讲啊 ，hello， 我咧系前日打嚟咧，姓张嗰个朋友， 你唔紧要唔紧要，咁啊，你哋倾下先啦，我都要翻屋企煲个汤夜啲攞俾你啊，走啦啊，你倾啊， 拜拜 ，uncle， 拜拜， 唔该阿爸， 你啊，点啊， 全身都好痛啊，我好似听你医生讲话，我左脚骨折。再加埋要嗰啲钢钉咁样整落去，先至能够固定到个位置。唔担心，唔知第时会唔会影响到行路？ 会噶， 真系噶。 系啊，行上嚟仲要有啲当当声，成个机械人咁。 哎呀妈， 系咪好犀利啊？ 好衰啊，仲笑人。 讲下笑啫，呢手术好普通啫嘛，唔使担心。 你做咩要走咗翻嚟香港啫？ 你有事啊嘛。我唔翻嚟睇你点得啊？ 咁你治疗个过程点啊？ 得啦，等你出咗院再讲啦，好唔好？ 我冇事啦，快啲翻去啦。 梗系唔得啦，之前你喺度照顾我，而家你有事，梗系轮到我照顾你啦。你话噶嘛，我哋系好朋友啊嘛。 哼，好朋友咋？ 系啊，系好好嘅男女朋友。 算你啦。 得啦，你记住放心养病、 嗯，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住你嘅、嗯，知道未？ 嗯，阿婆啊， 嗯， 多谢你啊。 嗱，我哋两个咧都要健健康康， 嗯、 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嗯，我知道啦。 嗯， 多谢晒你啊。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 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充满爱同希望， 好呀呀呀， 好多谢你嘅前辈，我祝你要身体健康，快啲好翻， 好开心啊！ 多谢。 希望每一个咧，即系如果身体唔舒服嘅朋友们，都带住一个乐观嘅心情吓。 啊，佢哋两个咧，头先好 sweet sweet， 我觉得 嗰啲声 系啊，你好认真咁同我哋讲咗，哇！头先你哋两个 好有谈情， 系啊，好谈情， 非常好， 我觉得你都深深噶。 做戏系咁啊嘛，要投入啊嘛，系嘛？好， 时间上投入有几难啫， 同你就难啫， 系咪先？你试下下次，你 BL 啊， 冷一啲唔出声啊！ 好啦，听朝十点风骚爆人，再见大家， 再见， 拜拜。拜拜。 晏昼一点钟啊，廿一度气温上嚟，湿度88%，听朝见。